万名观众入场观看球赛。第四阶段最快在6月21号展开，到时将会结束所有社交管制措施。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则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6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521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6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4，日元105.09，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2，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08.79美元，卖出价系180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嘅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Just see 早晨啊，朝早6:09嘅时候啦，吓开始今天早上啊，嚟到咧就系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老喺星期二早上陪住你哋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啊19度嘅气温嘅。 晨光每日一格。 翻工翻学嘅朋友咧，都应该要努力翻啦吓。之前嘅时候咧，可能即系你想努力嘅时候，都发觉机会，哎呀冇乜啊，好似啲学生咁样啦。我想翻学啊，咁样都系啊，焗住咧要喺个屏幕嗰度咧就上堂。咁啊，而家咧有越嚟越多嘅学校咧都开始回复翻正常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慢慢恢复翻啊面授上堂。咁啊，可以咧就系同啲同学仔见下面。如果之前咧就已经唔小心啊养成咗一啲懒散嘅习惯嘅话咧，咁啊而家需要喐翻多啲个人啦。如果朝头早你系仲未出门口嘅时候咧，不妨啊做下一啲伸展嘅运动啊，拉下筋啊，都系一啲几好嘅，令到你个人可以暖翻啊，或者系着翻你副计啊。懒惰咧，系我哋人生最大嘅一个嘅面对住想成功最大嘅一样挑战要克服嘅嘢嚟噶。我哋成日都话人比人就比死人，咁但系我哋同边一个比呢？就系同自己比啦。我哋赢过寻日嘅自己，其实咧都已经系得咗噶啦。假如你昨天只系得30分，你今日就算只系得31分，你都系有进步。不断咁去到进步，精益求精，唔系话100分就满分噶，你可以继续上去，可能喺你嘅生命入边可以攞到101分、102分。人生入边，如果我哋经常都系抱住一种懒散嘅态度嘅话咧，其实损失嘅会系我哋自己，唔单止系我哋人生嘅成就上嘅损失，可能金钱上嘅损失，又甚至乎系感情上嘅损失。所以无论任何事情，我哋都应该咧就系抱住积极嘅心态。做好佢，咁我哋嘅人生咧，先至可以嚟得更加多唔同嘅颜色，有更加多咧就系丰富趣味嘅故事片段，俾我哋咧好好地去到享受同埋回忆噶。如果唔需要咁早翻工嘅话咧，都几好噶，可以去跑下步，就算你真系跑20分钟都好啊。慢跑，喐一喐个人，其实都系一种咧，就系健康嘅运动。特别朝头早啦，嗰啲气温咧就凉凉地，空气又好清新，最啱咪做下呢啲户外活动。 鼓声隆隆，大声雷动，热热烈烈划过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喜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却在想你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想要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和爱，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内心的悸动和爱，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言转，喜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 你遇跌下跌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吸引你我之间有渴望，不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味道，动起来，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咁多位早晨啊，我是 Kitty 崔杰彤。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仔。有一个老婆婆，佢搭巴士嗰阵时咧，唔知道喺边一个站度落车，于是乎佢就口窒窒咁样请教身边嘅年青人啦。佢话：后生仔呀、啊！请问边个是太子站站站啊？哦，原来这个老婆婆呢是有口吃的。那那个年轻人呢竟然不理个婆婆，粒声不出地站在这里。于是乎个老婆婆又再很辛苦地问多一次。那个年轻人呢都是不理她。那车上面的乘客当然不抵得啦，就个个都主动埋去教那个婆婆怎么落车。当个婆婆落咗车之后，其他车上面嘅乘客就开始责难嗰个年青人啦。有啲就话佢冇礼貌啦，有啲就话佢离晒谱，冇家教又唔敬老，你一言我一语咁。但系当个年青人开口解释嘅时候，大家就恍然大悟，唔再责怪佢啦。究竟个年青人答咗啲咩呢？当个个都针住个年青人嘅时候，他就很尴尬地说，因为我都有口吃啊，如果那个搭个婆婆，他实以为我玩他的。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都挺谐趣的，但是想深一层，其实有几发人心醒的。当然啦，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坏人会有，冇礼貌嘅人会有，但系咪每个你觉得佢系衰人嘅人都真系咁衰呢？问心啊，我哋唔想俾人讨厌，更加唔想俾人误会。所以当我哋审判一个人、批评一个人嘅时候，系咪都可以唔好咁冲动，冷静啲，甚至俾多啲同理心，多啲包容，呢、这个世界就可能会多啲欢笑。少啲仇恨呢， 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人若受骗，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冬变暖，陪伴是爱心。踏过万里路，有你手牵，心中暖。无论遇上秋霜冬雪，愿最后抱着你的温暖。何妨因那千叠浪、滔天巨浪，向着我乱扑乱刺，才更觉我心一秒也未变。抬头望千山万雪，星空大地，确实透露了自然，同献上最真跟我相见。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人若受牵，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 受骗，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朝早六点二十分嘅时间啊，吓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生活博士今日同大家讲下咧，生活上边嘅打扫心理。啊，点解会突然之间讲打扫心理呢？原来就咁噶。在我们清洁自己的屋企或者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想它干净的时候，如果我们连一个得起心肝的心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谈得上可以整到它干净呢？有几个最重要的秘诀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吧。譬如说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打扫工具要放在一些我们即刻可以拿得到的地方。这件事呢，即是简单来说，就手。怎样为之就手呢？其实无论是家里的家务啊，或者是各种的事情啦，我们的工具放在一个就手的地方的话呢，就可以提高这个的使用率了。譬如我们打扫地板就要用扫把啦，吸尘机啊，甚至乎是地拖的。晾衫要用衣架，我哋咧一直咧都会将呢啲，譬如系抹布啊、扫把呢啲工具咧，全部咧就可能放喺特定嘅一个卫生嘅地方。例如，如果你屋企有储物室嘅，就放喺储物室啦。咁啊，有啲人咧亦都会将佢放喺，例如系洗手间，甚至乎咧厨房都有噶噃。用嘅时候咧就会过去攞啦，所以咧就会经常啊，就为咗咧就攞呢一啲叫做清洁嘅工具走嚟走去，费事失事。最紧要咧就系就手啦，将啲工具放喺咧就即刻用得到嘅地方。例如，如果你呢一个嘅客厅系最经常需要咧就系扫地嘅，咁你就不如喺客厅嗰度啦，就揾一个地方安置呢一个扫把。咁你一见到污糟嘅时候，你就可以即刻扫两下咁样，咁就搞掂啦。如果你话喂唔系，咁我唔想成日将个扫把摆喺厅嗰度咁硬眼，咁有人嚟嘅时候好失礼噶嘛，觉得我做咩咧咁样？其实咧都有啲细细地嘅扫把，咁你可以咧就收喺一个储物柜入边，一打开个柜咯，咪即刻攞个小型扫把出嚟扫咗佢，仲有埋个垃圾铲铲咗埋啲垃圾咯。咁样嘅话咧就可以用得更加快同埋干净企理，而且仲可以令到你成日的起心肝去做添。好啦，第二个嘅秘笈。心理秘笈就是随时打扫整理啦，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会觉得啦，唉，翻工是辛苦的，咁啊，礼拜一至五咧，尽可能都唔好搞啦，跌咗落地下的灰尘咧，都唔好惊动佢，咁佢咧就自自然然咧就会喺度同地板融为一体，咁嘅心态咧就错啦。如果我哋每一次咧都系谂住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先至喺特定嘅日子嗰度咧就打扫屋企嘅时候咧，咁就唔好啦。其实应该抱住一个心态咧，就系、是、啊，见到佢污糟就即刻抹。我哋要知道，当啲尘同地板二合为一嘅时候咧，你迟啲就真系要攞个铲先铲得起啲尘噶啦。仲有咧就系、是、厨房嗰啲渍啊，例如系嗰啲送头送尾嘅渍啊，滴咗上去你个砧板又好。或者你个橱柜上面都好啦，你唔即刻抹掉佢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食咗入去。咁样嘅话，你第日想整嘅时候咧，就要花更加多嘅力气咧，去到咧就系、是、处理佢啦。嗱，屋企咧好多时啲嘢咧就乱咁放啦，又要等一个星期先至执一次嘅话咧，其实就都几麻烦嘅。所以亦都同一时间啊，要养成一个咧就系、是、有手尾嘅习惯。当你用完嗰啲譬如电视遥控啊。又或者是镜啊，各样嘢咧用完之后就即刻摆翻去原本嘅位置。嗱，我自己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手尾嘅人嚟嘅，所以咧喺屋企咧啊，有阵时屋企人瞓晒觉，例如朝头早起身，咁啊就算唔开灯咧，都系因为我有手尾。其实眯埋眼都知道晒屋企啲嘢咧就放喺边一度嘅。咁样嘅话咧，咁啊屋企就可以经常保持住整洁啦。好啦，第三个呢一个嘅有关于心理啊，清洁心理咧就系咩咧？平时咧，我哋放置物件啊， 都是呢就是用了一些可能随手的方式去放啦。正如我刚才所说，例如是厨房每样都要用的，譬如砧板啊、锅啊、煲啊、pan 啊，都不用特别收起上来的，放在一些最多眼的位置。外国都有很多的设计，他们就将厨房就变成做那些叫做什么开放式的厨房。那些煲啊、pan 啊，就不会好像我们细个的时候呢，就将所有东西为了令到厨房整洁啦，就将它收晒落个柜那里的。现在呢很多新的设计呢就很好的了。咁啊，佢有啲一個個勾咧，咁啊勾住曬半空嗰度，咁啊聲稱就可以幫你慳位啦。啊，原來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令到你咧就提高咗所有工具嘅使用率噶。咁啊，如果你可以一見到呢啲叫做 pan 啊、煲啊嘅時候咧，你用完咁啊，可能出去掛喺度，咁啊啲水咧好快脆就會滴走曬噶啦。咁樣咁當然你要處理埋嗰啲滴水啦。咁但係咧叫做收納方面咧，亦都可以慳咗一個大一個好嘅方法幫助你收納嘅。如果你話啦啊，喺厨房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物件啊，都想用晒呢个方式又得唔得咧？咁又未必得嘅。尽量放一啲大件嘅嘢，你就发觉其实你将一啲最大件、最大 size 嘅嘢咧，已经系放置得好嘅时候咧，你可以腾出啊更加多嘅空间咧，去到俾你处理咧就系一啲小嘅物件啦。咁所以咧，其实啊，只要有抱住呢几个嘅叫做整洁嘅心态嘅话咧，你发觉你屋企唔需要成日咧都去到处理呢一个干净卫生嘅问题，因为经常都可以保持住干净同企理啊嘛。清洁咧，我自己都有啲特别嘅癖好，除咗系因为处女座嗰种嘅中意干净之外咧，有阵时遇到生活一啲嘅烦扰啊，一啲谂唔通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少少偏向咧，中意走去例如洗下碗啊，总之就执到个厨房好干净，咁就发觉好似慢慢执下执下咧，令到嗰啲烦恼同一时间咧都执走埋咁嘅感觉，唔知你又会唔会咧吓？好啦，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翻嚟啊，当然继续黐住我哋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今日起接受优先群组的市民网上预约，市民可以登入网站 www.covidvaccine.gov.hk 预约，最快星期五首先在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18间医管局辖下的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卫生署辖下的指定诊所亦都会为属于优先群组的病人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但不设公开预约。至于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医生，政府预计在三月中之前可以开始为市民接种科兴疫苗。二月尾抵港的伏必泰疫苗将会在其余24间政府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陆续投入服务之后开始为市民接种。市民接种疫苗之后，除了纸本记录，记录亦都会以电子方式储存。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关键最急迫的是要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下堵塞法律漏洞，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不能够允许反中乱港分子现在或将来染指香港特区政权。夏宝龙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强调一个社会陷入无休止政治纷争是无希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确诊新型肺炎死亡的人数突破50万。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同副总统贺锦丽到白宫南草坪举行默哀仪式，呼吁全国民众在挨晚一同哀悼染病死亡的人士。全美国联邦机构亦都会下半期五日。现时全球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累计达到1亿1164万人染病，247万人死亡。当中美国有2817万人确诊，超过50万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偏离核问题上的理性立场，国家将会根据利益所需继续前进。浓缩铀的纯度不会限定在20%，如果有利益需要，可以将浓缩铀的纯度提高至60%。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从来无意建造核武。他又批评美国和部分欧洲的国家对伊朗以及伊朗核協議的言論不公正。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今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6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问下我呢一位嘅同事起咗身未先？早晨啊，巴比林慧。 啊，你呢个 IQ 题嚟噶，起身又点听你电话咧？ 唔系噶，有阵时打咗俾你之后，你可以瞓翻噶嘛。你真系千祈唔好唔信啊！有好多人咧，就算俾人嗌醒咗之后咧，都系会瞓翻嘅。 其实系嗌完之后先会，因为你放低咗个心头大石。 系啦，即系你觉得 我哋最着紧系听唔到你个电话响，但系听咗就安乐晒。 系啊，即系正如啲人咧响咗第一个闹钟啦，跟住就醒，哎醒咗咯，哎得噶啦，我醒咗噶啦，跟住就瞓过笼啦。 哎呀，真系千祈唔好咁做啊！ 嗯， 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朝头早起身咧，一定头头会做嘅几件事咧，刷牙啦、洗面咧、所以咧，今朝早我自己洗面嘅时候咧，我都不禁观察下自己。你知啦，女士其实都会有少少美容啊、保养噶嘛，咁啊，不时都观察下自己嘅皮肤啊，同埋面部嘅特征。 吓、啊，做咩一路照镜就一路问佢啊？诶，摸镜啊，摸镜，呢个世界边个最靓？ 我未去到咁樣，因為咧，你如果觀察到自己面部嘅特徵有稍為一啲輕微嘅改變咧、你就可以好容易洞察到自己身體狀況咧，會唔會都有轉變啊？ 哦，例如咧，例如咧， 嗱，例如我哋可以睇下嗱，女士最緊張啦，一朝早起身睇下塊面會唔會腫先啦、 哦， 特別面腫咧都有好多嘅徵兆係代表咗喺裏邊 嘅 喎。嗱，講緊譬如好似我呢啲咧比較少運動嘅人咧， 水腫水腫， 係啦，都幾容易水腫嘅。咁但係水腫其實代表咩咧？就代表其實個身體入邊嗰啲氣血唔好啊，循環得唔係咁好啦，先至會令到你有呢個腫脹嘅問題啦。咁但係咧，除咗係因為呢一樣嘢之外咧，如果你平時都好多運動㗎啦，又或者都唔容易會水腫嘅，但突然之間有一日瞓醒，你發覺自己塊面好似好腫喎，咁你就要留意啦，可能係一啲嘅甲狀腺功能啦，或者係腮腺炎嘅一啲徵兆嚟嘅。 哦，咁樣㗎，因為我自己咧，啲朋友都會同我講，有兩個方法可以朝頭早咧就去水腫嘅。第一個方法是什麼呢？第一個方法就是喝咖啡，這個時候都聽啦，是不是？第二個方法呢就是朝頭早如果你想已經去曬水腫，就再早啲起身去跑個步先。因為跑完步之後個人呢啲水走曬啊。 哦，排咗汗嘛。 係啊，這個都方法都幾好，我覺得。 跟住你起身跑步嗰日你又發覺再水腫，跟住你第二日又再早啲起身。 咁咪没完没了咁系咁喺度跑喎。 系啦，结果最尾就唔使瞓啦。 系，不过如果你话男士嘅话咧，通常我起身咧就都唔系特别整理自己个样嘅，整洁系啊，整下自己啲即系洗下面啊，跟住剃埋须啊，个头你都知噶啦，朝头早未有时间整系由佢噶啦，翻到嚟先整嘅，系啦，咁就已经出门口噶啦，即系对我嚟讲咧。準時翻咗工先，先至係第一。咁況且我哋做電台嘛，係咪？暫時翻到嚟嘅六點， 唔使見樣吧？ 係啦，翻到嚟六點鐘嘅時候咧，其實都仲未係好多人嘅，咁都仲可以過到骨。不過之後咧，就要再整翻自己嘅樣啦，咁樣咯。 係啊，等我陣間翻嚟審視下你個樣，今日搞成點先？ 咁快翻嚟，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哋轉頭見啦嚇。 好啦， 晨光百科。 如果男士朝头早起身望住块镜嘅时候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芭比一样，就望下自己有冇水肿又剩？我就觉得咧，通常都会望下自己啲须睇得干唔干净啦，又或者有冇多唔多皱纹啊？好啦，剃须剃须有阵时系真系嘅、哦，无论男士会剃须啊，女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毛发咧，左剃右剃咁样嘅。有时咧小腿嗰啲啊，见广告嗰啲咧喺度剃自己嗰啲小腿嗰啲毛啊咁样。有好多系传说嘅，就话到啦，喂，剪头发啊或者剃毛啊，就会令到你嘅毛发咧就越剃咧就越粗嘅。嗱呢一样嘢点解会变出嚟咧？咁样咁啊，话说男士啲须咧就真系越剃越粗嘅。咁系咪真系越剃越粗咧？啊，对于呢一个嘅传言咧，咁啊可以解释翻俾大家听啦。啊，如果呢个传言系真嘅话咧，咁啊有好多人咧就真系会越剃越粗。不过本身男士胡须咧，就算你唔剃啊，佢都会越嚟越变得粗糙嘅。这个、呢个咧系同年纪系有关系嘅、哦。嗱、啊，毛发嘅数量啊，先讲咗先啦。数量就系毛囊嘅数量去到决定噶。啊，剪头发咧。我哋又唔会喐到个毛囊噶，所以剪头发咧就并唔会改变呢一个毛囊嘅数目噶。另外啊，长嘅头发咧就会显得嘅感觉上咧系远啲，因为咧长啊嘛，短嘅时候咧咁啊佢嗰个叫做灵活度啊减低咗啦，咁啊梗系硬啲啦。啲仙人掌咁样咧，嗰啲刺你都会觉得系吉啲啦，系咪？好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到，喂，嗰啲毛发啊、脚毛嗰啲咧，越剃咧就会越粗糙、哦。其实体毛嘅长啊或者粗糙嘅部分咧，都系取决于嗰个根啊。我哋毛囊嘅根部到底生出嚟嘅时候咧系点样噶？生长出嚟嘅体毛咧，其实有阵时未必咧就净系向上生噶、哦，有阵时咧会向斜嘅方向生长噶。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就会产生咗咧啲体毛变粗嘅假象嚟嘅。嗱，你试下，如果你有脚毛，好似我咁啊，有脚毛嘅呢条脚毛出嚟咧，攞放大镜望一望，或者而家数码相机好好，影张相放到好大就睇下，咦系，其实都唔系好粗嘅啫。不过摸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硬啊，硬系粗啲嘅噃。最好咧就能够咧将呢啲叫做身体嘅体毛啦，如果能够修剪嘅时候啦，咁啊专家咁讲嘅，修剪到系 0.5 厘米，即系5mm 之后咧，咁你就会更加容易咧就察觉得到噶啦。不过如果你话咧想令到我哋嘅身体嘅毛发咧系变得更加靓咧，有啲提供嘅、哦，就话咧可以减少食呢一个嘅红肉啦、油腻啊，以及咧就刺激性嘅食物啊。少啲攝取味精等等嘅調味品之後啦，咁其實亦都咧就係能夠有助於我哋咧就係生長呢啲唔好嘅體毛噶。好啦，如果你去除呢一個不雅嘅體毛啦，有啲乜嘢注意咧咁樣？咁有啲人中意用鉗嘅，例如咧我成日見啲女士啦，會拎住個鉗喺度鉗嗰啲咩啊眼眉毛。冇錯啦，鉗多數咧都係用於咧就係眉毛啊、唇毛。优点是什么呢？这个效果比较上就持久。缺点就是长期用的时候也容易就是拉松我们的皮肤，对于毛囊造成一些伤害的。如果你是用手动的剃刀或者就是电子的脱毛器，这个方法用起上来就简单、快捷，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就并不是可以针对身体上面所有的部位的。同埋呢好快脆你就发觉呢係要再剃多次㗎啦。有啲人又会话，喂，脱毛膏又得唔得呢？咁样会唔会伤害到自己㗎？咁正確使用呢都应该唔会嘅，除非你特别係敏感性嘅皮肤啦。通常都係適用于呢手啊、脚啊同埋我哋嘅腳底嘅。主要呢都係透过呢啲嘅叫做藥物呢去到将身体啊体表嘅一啲嘅毛发呢就溶解，然后呢就轻轻将佢呢就刮除。仲有啲啲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咧有一个我就脱毛贴啊，就以拉嘅方式贴咗落去之后，一拉好似拉贴纸咁样咧，就拎走呢啲嘅毛。呢个方法咧就比较上持久嘅，而且咧就唔会留低一啲黑色嘅断层点。不过咧都系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好鬼痛嘅，处理唔好嘅时候或者拉得太大力啦，好容易就会令到你产生一个叫做毛囊炎。咁如果你真係想用呢个方法嘅话，你就建议搵返啲专业嘅美容师啊，去到呢就帮手处理下呢个问题啦吓。 但係有陣時無法嘅嘢都有啲魅力喺度嘅。下下光脱脱啊，怪嘛係咪？ 迎反應，靠觀眾給反應，喜勁喜勁，唱出我的狠勁，肅靜肅靜，讓我用心唱詠，成就叫別人來造證，打拼打拼， 跳出我的率性， 失敬失敬， 各顯各的本領， 安定安定，巡迴台上逐個表演，來讓台下逐秒反彈。 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的。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职场 KOL 咧，林慧就请嚟咧关于 team building 呢一方面咧好有见地嘅 Candy。早晨啊 ，Candy。 Hello， 早晨。 Candy 啊，其实咧好多人一般都会觉得 team building 咧就系集合埋一间公司嘅人玩下游戏，团结一下。其实系咪真系净系咁样咧？ 都可以咁讲嘅，都系其中一样嘢啦。不过我谂大部分我哋系讲紧，譬如你话 team building 好似 build 个 team 咁咧，系好希望透过个过程里边咧，系令到大家系有一个，即系我谂系一个又开心，又有一个有得着嘅，即系一日咁样咯。 嗱，不如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做 team building 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特别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啊，好啊，或者咁讲啊，我哋公司咧，其实我哋做一啲team building 啦，其实我哋就倾向咧系比较adventure 啲，即系比较户外啲啊，冒险啲嘅。咁譬如我哋系啊，我哋会去带人哋去户外啦，譬如行山啊，行溪涧啊，或者我哋会去爬艇啊，爬独木舟啊。或者我哋会去 camping， 即系一啲宿营啊、露营啊，一起过夜啊，睇下星星都会有咁样嘅。你有冇玩过呢啲噶？ 哇！你去到咁野外咧，我真系未试过。但系咧，通常呢啲活动咧，有冇话啲人数嘅限制？即系话最好咧就系十个八个啊，定还是其实都冇乜所谓噶？ 即系我哋通常会有一个 trainer 啦，会跟住落去一起去做活动或者成个过程一起嘅。咁通常我哋一组咧就大约十个人左右咁样嘅。咁但係我哋大圍可能都係二三十個，我哋就好夠㗎啦咁樣。咁因為我諗細組啲嘅 size 呢，就可以大家會即係叫親密啲啦，或者譬如個路線行山又好，爬艇又好，咁我哋都會喺個即係視線範圍裏面啊，大家又會即係守望啲啊，相助啲咁樣囉。 呢啲活動呢我自己係比較少參與啦。可能如果遇著一啲好似我呢啲呢，終日都係喺屋企或者喺辦公室坐到變化石呢一類人呢，參與呢啲活動係咪真係得㗎？ 系，梗系得啦，得嘅。我哋好相信咧，每个人都系可以嘅。如果系肯试嘅话，想下一次可以带埋你去。 好啊， 系啊，同埋好似你话斋啦，其实好多时譬如可能 即係 OL 啦，或者我哋都好多時喺屋企啊，或者即係 office 啊、冷氣房裏面唔係好喐嘅。但係呢幾年啦，即係個個社會環境啦，其實大家都會慢慢習慣去户外啊。咁而我哋嘅 team building 就好多時我哋係，就算你去到户外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帶你就咁普通行一個山咁樣嘅，我哋會行，譬如行頭先提過，譬如行溪間咁樣啦。咁係一啲比較需要少少嘅技巧嘅咁樣。咁但係before 我哋出發前咧，我哋都會教你一啲技巧，咁跟住就會喺個過程裏面，即係大家就會一齊去行佢條路線啦咁樣嘅。咁譬如好似溪間咁啦，你有冇行過㗎溪間？ 我真係冇試過喎。 OK， 其實香港咧有九大石間嘅，即係啲比較大啲嘅溪間啦。咁譬如你可以想象咧，就中間就有啲溪水啦，咁左右兩旁咧就有啲樹啦，或者好大嘅石頭咁樣嘅。咁通常咧，我哋就係叫做索間啦，就係、是、沿住下面慢慢行上去，咁啊叫索間。咁我哋就行一啲大嘅石頭啊，或者有陣時會行一啲樹根啊嗰啲行過去上去上面咁嘅。咁如果有一啲即係位嘅話，可能你知天然環境噶啦，可能有啲水就會cover 得多啲嘅，咁可能就要大步啲去攬過去啊，或者你要靠附近嗰啲樹啊嗰啲去幫到你借個力，然後你就會向上行到咁樣咯。咁呢啲嘅過程裏面咧，好得意嘅，我哋見到係好好嘅 team building 嘅，就係譬如你想象譬如十零廿人咁一齊行呢一個溪間。咁大家未習慣㗎嘛，咁就都會慢慢會守望相助嘅，即係幫下手，譬如提點下，喂呢嚿石頭鬆㗎，唔好行啊，或者係譬如有啲位係需要攬過去嘅，咁有啲呢個時候嗰啲男士就好得㗎啦，可以出嚟拖住我啦，咁樣 哇，好似睇電視劇咁。 系啊， OK， 佢都无疑都系一个几好同埋几快又真实嘅 team building 过程嚟嘅。如果听阿 Tony 咁样讲，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谂系个 team 咧，一开始咧，啲人成日话点样 ice break 啊 ，ice break 咁样咯。其实人好得意噶，只要我哋个距离近啲。咁其實我哋可能會有少少嘅接觸啦，咁樣其實頭先講話即係譬如話俾隻手去拖一拖去咁樣，咁其實慢慢咧嗰、那個關係咧就會慢慢會去即係會飆到咁樣嘅，咁跟住再喺過程裏面咧，咁因為溪間有陣時都真係即係天然環境啦，會啲大嘅好大嘅石啊，或者真係需要你。有啲位係我哋有時仲要 set 啲繩咁樣嘅，即係啲安全嘅位，我哋會幫手去 set， 令到佢哋可以即係過渡啦，或者即係真係要幫手，即係其他人同事又幫手鼓勵一下，或者提一提啊，點樣去行嗰啲咁樣嘅。 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自自然然咁樣咧，成個團隊精神就建立咗出嚟啦。 冇錯啦，同埋嗰個 bonding 嘅，即係嗰種小組個氣氛咧，即係大家係一齊，係好難啊，好辛苦啊，點啊咁啊，冇你啊，努力啊嗰啲咁。 我知啊，即係嗰種一個都不能少嘅精神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 错。几得意啊！咁今次咧就听阿 Candy 讲咗呢一个咁得意行山行溪间嘅经历咧，原来都可以帮手咧建立到一啲 team building 嘅 spirit 嘅。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请教你多啲咯。 好啊好啊， 唔该晒 Candy。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五十二分嘅时间啦，晨光 Coffee Time。我哋过马路嘅时间咧，咁啊眼见冇车，咁啊交通灯咧好多时都等好耐咧，都唔会转绿灯嘅。成日咧都有人就系违例过马路啊，咁啊危险危险啊吓。嗱 ，VGC 嘅师生团队咧研发出咧个智能交通灯，啊镜头自动侦测到咧就系有人或者有冇车喺度等候，咁啊就会维持住相应嘅绿灯噶啦。咁啊模拟测试咧就证实啊可以减少咧就行人等待嘅时间，以及车龙长度咧分别达到四成噶。系统亦都引入咗咧多项嘅私隐保障，包括咧就系采用咗低解像素嘅磨砂镜头等等嘅。嗱，我自己咧曾经喺日本亦都见过类似嘅一个系统。咁系点咧？咁啊，话说咧，去到嗰啲日本嗰啲山区温泉区嗰啲地方咧，咁啊有一次咧就谂住，架车就唔好泊咁前啦，咁样。 咁於是乎咧，就真係喺條街之後咧，大概一個車位已經一早停低咗喺度啦。咁但係咧，真係等下等下等下，做乜咁耐嘅咧？咁你知啦，去旅行咁啊，掛住傾偈冇理到啦，淨係發覺佢等好耐。咁突然之間咧，喺我側邊啊，旁邊嗰度咧，就有一位日本嘅的士大哥，佢咧就敲我個窗啦。佢就同我講：，唔好意思啊，你呢一個燈咧，就係有一個自動感應識別系統喺度嘅。咁你需要咧將架車褪前啲，咁咧嗰個交通燈咧先至會感應到你，咁佢先至會轉到燈噶。你睇下後面條車龍幾長咁樣。我聽完佢講之後咧，我就望一望，係、原來咧佢哋嘅交通燈上面啊，已經咧就有一行嘅日文啊，佢哋好似嗰啲路牌咁啊，釘咗喺度，就已經喺度講明咗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咧感應嘅交通信號嚟噶，需要咧就停喺條線旁邊。先至感應到架車嘅，咁如果你太過守規矩，好似我咁啊，驚停得太前咧，佢就有機會 detect 唔到，偵測唔到你噶啦。咁我話梗係講句唔好意思啦，將架車泊翻上前邊。果然等多幾秒鐘咧，佢就轉咗燈咯。咁啊，後邊條車龍咧就得以舒緩啦。好啦，咁啊，講翻香港呢個啦。咁全港而家就大概有1900个嘅叫做灯号管制路口啊。咁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师生咧研究咧就喺啲交通灯上面加装镜头，自动侦测行人或者系行车嘅情况。只要有人过马路或者有行车嘅时候啦，就会自动维持绿灯嘅。冇人嘅若果冇车冇人咧，就会跳到下一组有车或者有人等候嘅灯号。咁用意咧就系疏导交通。這個呢我都是成日細個喺度諗嘅，都冇人啦，又冇車啦，啲交通燈咧仲要自己喺度轉啊！有陣時我話焗住咧，企喺度等，明明係冇車嘅，不過都奉公守法啊嘛，係咪？有陣時我諗，如果交通燈好似即係交通警察一樣咧，識得咧就望下邊度有人嘅，就俾佢行先。咁樣嘅話咧，似乎真係嚟得快好多啊！嚇，即係有少少似咧，就係周圍都係斑馬線咁樣嘅概念。咁但係而家咧就用喺呢個交通燈上面啦。咁佢哋都話強調啦，咁採用一個咧就係解像素低嘅磨砂鏡頭，咁唔會咧就係收集呢個車牌人臉嘅資料嘅。咁亦都咧就係話到啦，交通燈啊綠轉紅仍然咧就會設有一個咧就係緩衝嘅時間，咁確保咧行車梗係要安全啦。 碰着谁，亦能像威霸般装醉，快活到半人也像完成一番万岁。任何事亦难像正常官专罪，快活到半人大一岁。想要冻衰老，冻手与咖啡因作动，谁要淡眼和忘了合拢，就如石头悬浮在半空。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碰上了花蜜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憔悴，怕过于逼仄便离去，活着你会我为谁？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霸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存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精彩般精彩，快活到。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毛孔都光大，就似看笑云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纠缠活埋，但是这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碰上了花蜜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憔悴，怕过于逼仄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霸。快活到半日也像活存一百万岁，任何事亦难像精彩般精彩，快活到半日大一岁。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你个头都 OK 喎，果然吓。 系咩？ 翻嚟审视过报告翻俾听众听先，佢真系冇乜点样整理自己头发啊。 唔整啦，朝头早，因为咧有啲迷思嘅。 咩迷思啊？ 我翻到嚟，我就算咧喺屋企，虽然我整我头好快啊，芭比都知嘅、嗯。其实 佢三分钟真系可以已经 set 到一个日系造型噶啦。 系啊，即系呢个功劳好靠发型师啊。咁因为佢剪到个型已经喺度啊嘛，咁、哦、你只系需要用少少办法抄一抄乱佢。 咁你都要有办法先得嘅。 落嚟都冇啦。 唔係，我都見過有啲人對你個頭係冇乜辦法㗎。 咁又係， 所以你都唔好咁謙虛啦呢方面。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翻到嚟嘅時候，我哋因為做節目，我哋戴 headphone 嘛。 嗯。 咁你一戴 headphone 咧，其實我如果譬如戴四個鐘咁樣， 係， 你真係無論你點樣 set 都好啦，你真係冇曬㗎咯。 唔係，你只要將你個髮型嘅主題偏向扁。即系你唔好谂住抄高佢，你可以令佢贴服啲啊嘛。咁、 哦、 你个 headphone 就令佢更贴服啦。 系、哦，咁我要再留长啲头发先得。 系可以试试转下造型， 开始窄边啊！ 哇，好啊，你挑战下。 系啊，睇下惊唔惊吓啊！真系 Didi 觉得，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哇，好耐冇喺个直播室同大家空气中 见 面。 系啊，都同你拜个年，好似未同你拜年。 系啊，我都系琴日先开始翻工。 祝你路路畅通啊！ 祝我路路畅通，仲要祝我身体健康。 寻日 Toby 就祝我路路畅通啊！ 系啊， 我哋今日还翻俾 Didi 啊嘛。 哦，系啦，咁都啱。你真系希望揸车路路畅通啦。 梗系啦， 边一个人中意塞车噶？ 冇错啦。今日有冇塞车先？好多同学仔都翻学啦。 嗯，但系咧都系少少嘅啫，都系路面嗰度咧，只系多咗个诶喺九龙嘅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暂时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提一提你有个道路工程啦，喺油麻地嘅咁啊，中九龙嘅干线工程啦，长过九米嘅车啊，不能够由上海街左转入去金粟街噶。咁啊，只系影响揸咧长过九米车嘅朋友啦，唔能够由上海街左转入去金粟街嘅。 嗯，诶、欸，都冇咯， 系啊， 都几好喎。嗱，又翻工又翻学嘅日子啦，但系交通都真系路路畅通。 系啊，好熟悉啊，头先系 Didi 讲嗰个路段，好似成日都系嗰个位置塞。 系啊，嗰个有樽颈位嘛，哦、你两线转一线啦，好、啊、多时都会塞车。 系啊，啲樽颈位咧，真系要靠政府谂谂计先得噶。 诶、香港你知啦，啲咧道路咧比较少，好矜贵啊，点样再扩阔咧，真系要慢慢谂啊。 系啊，所以咪即系有呢啲叫做苦况出现嘅、 嗯， 例如屯门公路咁样啦。 系系， 大家都知道屯门公路咧系一塞咧就真系，唉，大家都叫苦连天噶啦。 系， 咁但系又成日整路。 嗯， 点解要整路呢？就是为了扩阔同埋为了令到条路整得更加畅顺。咁就变大家又要忍耐呢就是锻炼计喎。忍耐呢佢长期有啲水马啲线变嚟变去啊咁样。同埋最担心系咩呢佢嗰啲叫水马呢、 嗯、 你今日可能係 cut 咗最左边嗰条线。跟住可能到咗听日嘅时候突然之间呢啊佢又 cut 咗呢就係第三线喎。咁、嗯、如果你有驾驶人士咧，就即系一个唔觉意嘅话咧，都好容易酿成意外啊。 系啊，不过高速公路咧最危险系咩？小白就系佢夜晚嗰阵时凌晨修路啊。 哦，系啊。 所以咧凌晨修路咧，啲车咧得唔切就好危险啊。所以咧，佢即系尽量都唔扰民啦。 系啊， 都系凌晨修路多嘅。 系啊。 咁但系揸车朋友咧，尤其是系凌晨时间，真系要开得慢少少啊。 啱、嗯、 啊。好多修路啊，你讲。 啱啊啱啊，同埋夜晚好多时候我见到啲人换灯胆。 系啊系啊，一定要做噶啦。系啊。 嗰啲嘅叫做 电灯柱、啊， 电灯柱嗰啲咧要飞到好高咁样，跟住佢哋要换灯胆。咁樣，辛苦曬佢哋啊！ 係啦，好多謝佢哋啊！ 係好啦，唔該曬 Didi。 好 咁啊，天氣方面要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係早晨啊，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點解凍唔凍、熱唔熱啊？出邊？ 哦，今日咧天氣涼翻啲，咁啊太陽就好似啱啱出嚟咁樣啦、 嗯， 日光初現 feel 咁樣。我有睇咁温度咧，比琴日咧就叫做凍咗一兩度嚇，咁所以咧見到一條街嗰度咧。跑步嘅人咧、哦、就相对少翻啲啦。 你会唔会今日着少咗衫啊？ 我都正常咯、哦，正常衫咯，又冇着特别多、特别少咁样。但系就特登要入翻室内嗰度去同大家讲呢个天气，点解咧？即、嗯、系太嘈啦，好似雀仔。 我太嘈啊！ 春天嚟啦， 咩咩咕咕鸟系嘛？ 好多雀仔叫啊，真系。 哇！佢哋嘈，特別係兩種雀仔、 嗯、 最大聲啦，有講過啦，有提及過啦。呢兩隻唔係股票嚟嘅，就係咕咕咕啦，星期鳥。我哋電台咧就有幾隻嗰啲星期鳥，好大聲，聽到咧你一， 喂、欸， 散、欸、 佢大声过 O 喎，睇嚟啊！ 佢冇 key 添啊，而家 冇 key 添啊，依家 系啊，嗱，而家又有翻啦， 有冇好啲啊？ 而家好啲，而家好啲，而家好啲，继续讲，继续讲， 而家好啲，我继续讲啊！咁啊，总之我就头先听到好大声，咁啊入咗一个室内嘅地方，谂住回避一下啦。 嗯， 点不知咧就即系依家我出翻嚟室外啦，即系outdoor地方啦。啊，佢又唔叫啦， 咁啊好咯。佢唔好影响我哋广播嘛， 系佢好乖啊，佢知道啦。 我哋啊晨早起身做节目，精精神神啊，但系有啲朋友啊，仲去熟睡啲钟啊嘛， 哦、 有啲都系扰人听梦啊，等完你嘅闹钟。有啲朋友咧更加打趣话咧，你想个闹钟系咩声叫你起身咧？咁有啲朋友系雷达声啦，有啲朋友系即系风琴声咁样啦。咁、但系咧，更加多朋友话咧，想嚟紧嘅闹钟系改呢两只雀仔嘅声，咁你就一定会猛都醒咗啦。 哦，猛 都 醒咁啊， 系、 啊，咁啊，大家最紧要系准时起身啦，系咪？ 系咁啊，早啲起身啦，拉下筋啦，心情都特别开心啦吓。 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温暖，系天气温暖啊，唔系净系啲咩星期鸟、咕咕鸟咧出晒出嚟啊，其实系好多蝴蝶咧，而家都已经出翻出嚟啦， 系啊， 系啦，咁啊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哇26度，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嘅偏东风，今日离岸风势清劲噶，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亦都系增多噶，咁啊本周后期有几阵雨，又有啲雨水啦吓、部分嘅地区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时间咧就系嚟到7:14啊，可以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咁多位早晨啊！今日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彤咧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啊！好耐冇见啦，周博士。 系啊，大家好，挂住大家。 依旧啦，咁啊，今朝早咧，阿 Kitty 都会预备咗一啲问题咧，想同阿周博士一齐倾下。咁啊，如果大家咧都遇到相同嘅问题，睇下会唔会可以提供到一啲嘅解决办法。咁我手头上咧就系、是、一个个案啊，就同呢一个夫妻关系有关嘅。咁就话说咧，呢对夫妻咧都已经结咗婚好耐噶啦，佢哋都系用嗌交嘅方式去到相处嘅。咁但系嗌下嗌下咧，又一齐咗10几20年噶咯。咁佢哋讲到呢即係芝麻绿豆嘅事，即係无论佢可能返到屋企坐低呀，飲一杯咖啡嗰隻杯摆喺边呀，有冇洗呀，芝麻绿豆嘅事如咁样呢都可以嗌一场交嘅。咁之前呢就即係今年嘅赤口就係情人节啦，好多人都话天天都是情人节，咁有啲情侣就话我哋天天都系赤口，好似好甜蜜咁。咁但係我就想问下华山博士啦，其实啊嗌交系咪真系一对夫妻可以沟通嘅方法嚟嘅呢？ 是啊 ,Kitty, 其实真系都系一个悲哀嚟嘅。好多夫妻去到一个地步呢要用嗌交嚟到沟通，而且变成常态，仲好合理化呢样嘢。 对咯。 咁其实好伤嘅，其实好伤嘅。即系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被爱，咁所以当自己嘅伴侣，即系生命最重要嘅其中一个人呢，经常同自己针锋相对呢，其实里面好无奈，好伤嘅，好冇力量嘅。咁、我自己觉得有三招呢值得留意嘅。咁呢个特别喺任何重要嘅关系都值得关心嘅。第一呢就系投射啦。我哋往往对陌生人就比较客气，比较尊重嘅。对住亲密嘅人呢，伴侣啊家人呢，就是我哋啲最核突最难顶嗰啲情绪啊脾气啊嗰啲样就展现晒出嚟。因为亲密关系呢顾名思义啦，就冇得遮掩啊，即係喺灵性上情感上甚至肉身上都係好赤裸好坦诚肉白相见咁啦。咁所以第一样要留意就係投射啦，就係将我自己嘅问题投射喺对方身上。即係明明係自己霸道，当见到老婆或者老公霸道呢，我就其实係睇到自己接受唔到嘅自己。咁所以就攻击对方。 好似一块镜咁。 是啦是啦，其实都是照镜来的。所以好值得留意呢，就是心理学好多大师都讲呢，我们所有不断去攻击其他人的东西呢，都是自己未接纳到自己的部分。譬如说我成日说你孤寒啊，你为几蚊同我拗数， 可能我而家好有錢，但我十年前曾經好孤寒啦，我十年前曾經呃過錢啦，呃過我爸爸媽媽錢啦、 哦， 我曾經對呢方面仲係好內疚，所以依刻見到哇 ，Kitty 你為咗十蚊我講，我就好誇張，係唔係用一般嘅態度嘅，用嗰啲好激烈嘅態度咧鬧到你狗血淋頭咁， 係係， 咁好明顯我係鬧緊自己，咁、所以我哋好值得留意啦，即係依對夫妻，你係咁針對你嘅伴侶嗰個部分，會唔會係你自己都好渴望而自己得唔到或者做唔到？或者佢做到嘅部分正正系反映紧你自己嘅失败咧，你成日想逼佢改都唔肯改，咁其实即系我都觉得自己冇用啊，呢个第一样我想讲嘅， 系 啦。咁第二样我想讲咧就系我有一种方法叫自他相换啊，想同大家教呢个方法就 系 自己同他人交换位置，即系你试下你系对方啊，日日咁俾你闹，或者会唔会我投射咗我嘅期望喺对方身上？如果我系佢。会唔会都好辛苦呢、会唔会如果我系佢都会发觉自己都系一个好难顶嘅人呢、即系其实好简单一个念头嚟嘅啫，每日可以用一两分钟感受一下，如果我系对方睇翻自己，从对方譬如从老婆嘅角度睇翻自己，会唔会觉得我都系一个死大男人，都系一个好难顶嘅人呢？当我感受到对方嘅感受呢，嗱我哋唔需要认同佢嘅行为，但系当我哋能够感受到佢感受呢。我想我的慈悲心的温柔度就会提升了。 哇，这个真的其实很有用，但是也都好像很难做，就是每一天你都抽时间代入去对方的角色看一看，其实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或者他得到这样的对待，如果换转是你，你会怎样呢？ 没错， Kitty 讲得很好啊。这个最重要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我们首先不要 去争拗哪个对哪个不对先，即人类的悲剧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所以战争就是这样发生，即是离婚啊，打交反面啊，即是反目成仇都是这样发生，就是大家都坚持自己心中的公义，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真理者自居，那这个很伤，因为我每个人都只能够代表自己，没得代表全世界，没得代表神，所以很简单，即使我觉得我的伴侣十恶不赦做错事，同时现在我在感受下，我这样说他，我成日这样是咯，他窒他，他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在道理上理性上我可以不同意，甚至我可以觉得他真的做错了，同时如果想将心比己，如果我做错我是这样被人骂，是这样被人取笑，我会觉得怎样呢？可能我都会很难受很反感、因为正正因为我做得不好，我做错或者是我最脆弱的部分，其实我都很羞耻， 我潜意识都很不舒服，都觉得好唔好意思，我都好需要人嘅尊重、关心同埋爱。相反，我伴侣就好凶狠，一嘢嚟死蠢，你睇下你啊，永世都系咁，即系踢爆自己咧，其实好辛苦啊。即 系 对方咪会反击咯，咁夫妻就会不断咁嗌交，咁啊大家都好伤。所以我第三支我想讲咧，就是、即使我唔认同对方，即使我要闹对方，咁你咪闹咯，反正都闹咗几十年噶啦，所以唔 系 好事，谨记。有一招救命一招嚟，但系闹之前你试下用一句说话，一句说话已经改善咗好多噶啦。但系嗰句说话要逼到自己好真诚嘅，因为嗰刻明明想闹佢噶嘛。哇！你将对物摆台面，食完个饭碗摆张床嗰度，当系真系好离谱啦，好过分啦，抵闹啦，系咪先？系啦，但系你闹之前都试下去睇，用一句说话好真心啊，关键系真心啊。关键是真心去体谅他，譬如好简单啫嘛，话我知道你屋企你家人几十年都系咁嘅，所以你真系唔觉得有问题。然后先讲咧，我跟住闹嗰个力度会轻好多，至少唔系为将你全家铲平、覆全军覆亡咁啊。至少我多份同理心，我唔认同你，但系至少我理解基于乜嘢。你会咁做，或者我都明白你最近压力好大，你最近好唔开心，所以你都冇理到，连你嘅仪容都唔理啦，食完饭啲嘢都乱咁劈啦，即系譬如系咁样，咁变咗对方听到都会第一收到嘅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唔系觉得你嚟摧毁我，或者要同我即系揾交嗌咁样， 即系两边都揿一揿个火先系嘛？ 冇错啦，冇错啦，呢啲好简单嘅，但系当然系一个练习嚟嘅。因为我试过同人讲，有啲话。佢冇嘢值得我欣赏啊！ 咁我就话啊，恭喜你、哦，你娶咗个老婆系冇嘢值得你欣赏。不过你谂翻你当初你做咩同佢结婚啊，老细唔该。即系我谂都为翻自己嘅选择负责任，而系不断去攻击对方，投射自己嘅问题喺对方身上。咁、我谂任何其实唔只系夫妻关系，任何关系，同事、朋友、家人都值得留意啦。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送咗三个锦囊俾我哋啦。咁啊，希望新嘅一年咧，即系无论系夫妻关系又好，所有嘅人际关系都好啦，大家咧都可以停一停，控制一下自己嘅情绪，多一点包容咧，就多一点笑容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多谢你。 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到冬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错关系，心思要有细，末位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实现事太多，现实没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市像有点杀字，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 听到佢歌词咩跌崩牙齿，我谂起我个仔开始换牙， 系系呢个年纪啦， 系有呢首歌要靠 Barbie 介绍下先啦。如果你揾我介绍，真系惨啊！我头先一读嘅时候咧，我哋都唔识读嘅 P 1 X 3 L 头先， 佢啲思维好得意啊！听个 Pixel 嘅 Bracelets。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7:24啊，今日揾埋阿 O 喺度先啦。早晨啊 ，O、 啊、小白同埋 Barbie， hello， 早晨。 喂，留意一下个雪柜啊，不如 做咩？点啊点啊点啊！ 睇下啲过年食品清晒未啦，两位拍档 有好多啊， 都清得好辛苦啊。 我都系啊，原来有两三底糕未搞掂啊。 阿钟哥有冇望住你而家？ 未啊，钟哥喺隔篱饮紧奶茶，叹住咁样等住一阵开麦啊吓。 系 我咧就仲有嗱，有啲咧锯咗一半，你唔好意思俾人啊，最紧要就 系 即系。譬如你雪柜有三底糕啦，有两底咧就锯咗一半，有一底咧就食咗一个角落头，咁你俾人好唔体面噶嘛，咁啊唯有自己消化佢啦。咁啊上网特登揾咗一啲咧叫做清一啲过年食品嘅一啲食谱啦，同埋有啲譬如桔咁样先算啦。我唔知两位拍档有冇买桔嘅习惯啦？ 细个有啊，但而家冇咯。 系啊，因为桔咧好搞笑啊，你有个种植期又耐啲咧，冇咁快玩谢佢啊嘛。但系咧， 唔系你种得好年年，自己屋企都有桔噶。 系啊，真系噶。 哦，即系你将佢摆咗喺自己屋企花园啊？ 喂，如果系嘅话，会噶。我以前细个咪就系咯，一棵桔跟住种几年咁样。 系啊，小白可能屋企大啲啦，即系个花 有条件啊。 我以前细个住美孚都系喺出边嗰个骑楼仔种嘅咋。 美孚都有骑楼，但系今时今日唔系间间屋都有骑楼，咁所以即系叫做啲桔咧摆完过年啊，大吉大利攞咗个意头之后咧，好多朋友咧都会腌嗰啲咸金。咁今日讲个简单嘅腌咸金桔嘅方法俾大家啦。首先呢将啲桔呢就摘晒落嚟啦，咁仲叫做洗干净佢哋先，咁跟住呢就将佢入面呢就剪开啦，将啲桔仔轻轻剪一剪，跟住呢用热水呢抹干净晒两三日呢，咁令到呢外皮呢开始变巢皮啦，即係好似我自己啲皮肤咁样开始变成有啲巢巢。 你唔好咁讲，你仲好娇嫩喎。 根据你的皮肤这个 standard 不得，五日得遵 字， 好似系啦，未入得樽字，未得好似打篮球， 打篮球入樽先啦， 当入樽啊咁样系嘛？咁啊，总之啲皮未巢咧，唔好入樽，记住呢个关键啊！呢个系大师傅教嘅。咁啊，但系一见到，咦，巢巢啲皮咯，正啊，即刻入樽。咁啊，先喺呢个玻璃樽底咧，就铺一层嘅粗盐，然后咧将嗰啲桔仔咧就入樽啦，每放一。层嘅桔仔咧就要填满粗盐，跟住咧梅花间竹咁样间住间住间住， 砌汉堡包咁砌， 系啦，咁啊放喺阴凉处，要腌几耐咧？问下两位拍档，估下啦， 一年 金 桔，一年 一年， 我觉得三个月起咯， 咁快嗱，两个都答得啱，因为咧攞个中间点，其实腌。至少半年嘅咁樣，跟住咧你就見到個玻璃樽咧，叫做個桔皮咧就開始變色啦，同埋啲鹽開始出水咧，咁就 O K 噶啦。 嗱、哦，我自己屋企咧就冇種桔啊，咁但係咧我有屋企人咧就真係會醃呢啲桔嘅，即係街買嗰啲桔翻嚟嘅咧就自己醃啲鹹金桔咧，咁、佢就點用咧？佢除咗我哋煮餸之外咧。哇！原來我嚟加呢、這個加落嗰個汽水嗰度咧，真係幾好飲喎。 係啦， 雪碧啊嗰啲咧， 係啦，加落啲白色汽水嗰度咧，就更加好飲。同埋咧，我哋都嗱，我就真係唔係行靚聲嘅，但係小畫同埋阿 Barbie 咧把聲都好靚，有陣時都好好保養啦。原來咧飲多少少嗰啲鹹金桔咧，就可以有助咧舒緩喉嚨不適，仲可以咧令到你把聲音咧特別嘹亮啊，特別咧甜。美咁樣喎，嗱呢個傳統智慧嚟嘅。不過關於鹹金桔咧，仲有一個快速嘅小貼士啦，就係咧封嗰個蓋之前咧，就要落多兩層呢個保鮮紙啊，就確保咧就唔會走入空氣。 密氣啲啊要。 係啦，咁就大功告成㗎啦！呢個鹹金桔嘅醃製方法。 咁啊得啦，咁啊新年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剩咗好多桔咧，就不妨買個大樽。 係。 系啦，翻嚟入晒佢，一层一层咁样整咸金桔， 啱啦。 整完之后，大家一齐 share 嚟饮咯，系咪？ 系啊，好，唔该。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你要对我好啲啊！如果唔系，我唔知道我会点噶。 我唔中意你，你闹我，我会闹翻你。 美国教育家多蒙西洛洛尔特曾经讲过。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多谢屋企人教识我怎样对待其他人。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今日起接受优先群组的市民网上预约，市民可以登入网站 www.covidvaccine.gov.hk 预约，最快星期五，首先在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18间医管局辖下的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卫生署辖下的指定诊所亦都会为属于优先群组的病人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但是不设公开预约。至于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医生，政府預計在三月中之前可以開始為市民接種科興疫苗。二月尾抵港的復必泰疫苗將會在其餘24間政府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陸續投入服務之後，開始為市民接種。市民接種疫苗之後，除了紙本記錄，記錄亦都會以電子方式儲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确诊新型肺炎死亡的人数突破50万。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到白宫南草坪举行默哀仪式，全美国联邦机构亦都会下半期五日。

说故事。 在古代要兴建一座城市绝对不容易，而希腊雅典就懂得运用地心吸力解决食水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兴建大型输水管，然后再将水送到去市中心。 他们还用了短短九年时间就建好了代表性建筑物巴特农神殿。为 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建好这座这么高的神殿呢？电视节目 《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时间七点三十八分啊！早晨，钟哥。 点啊，崔杰彤。 早晨啊 ，O。 Hello。 早晨，晨光嘅听众啊，咁啊。 点啊？ 咩啊？冇，我想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唔错，室外气温而家19度。 今朝有点凉喎。 有点凉啊。 有点凉 啊。但系，咦，系你都添翻件外套咯。 但系你又着 T 恤喎、啊，真系奇怪。 唔系，我都知嘅，因为我屋企咧系比较暖嘅，成、日都会着少咗衫出街，即系出到街先至发觉，哎呀，好似 知啦知啦，知你屋企带点温暖啊。 系啊。 咁、哦、你唔着背心 ，Kitty。嗯 咁我又未減翻嗰啲罪哦。 不過歐啊，呢兩日咧，咁你都喺度講緊天氣嘅時候，我有聽。咁、你就係不斷喺度講緊 雀仔。 電台有邊兩種雀啊？ 係咕咕咕同埋星 K 鳥。 嗱，星 K 鳥同埋咕咕咕啊嘛。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喺你嘅説話裏邊大點咧，對呢兩隻雀咧有啲不滿啊。 梗係啦， 我希望你知道咧。地球呢其实是属于大自然的。人类才是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是知不知道，所以你不可以这样批评这些雀鸟。 但他吵住我应该怎么算呢大哥。 但你又何尝不是搞住他呢、 哦、是、哦。 你要反过来想一想为他们着想。 你都有吵的时候嘛。 他都不想升 key 的、啊。他想降 key 的。 但你有一样好、你可以在麦前面讲他。 是、哦。 他没办法宣泄你明白吗、 可能他在群组里面讲的那些你又不知道啫。 是啊。真的讲得很啱。所以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要反省一下不要再话啲雀啊。啲雀其实才是地球的主人翁来。 OK, OK。是 啊。没了他们其实都是失衡的。 讲起雀呢我想发。真系 嘅， 讲起雀咧，咁我想分享一个我正话翻紧嚟见到路面嘅一个画面，咁咧就见到即系喺呢个高速公路上边咧，咁呢啲车咧就即系嘭嘭嘭嘭啦，即系计阿欧嗰只咕咕咕之后咧，啲车就会嘭嘭嘭咁样咧。呢有只诶，咁啊有只雀咧喺呢啲车罅中间，啲车行紧嘅，喺车罅里边咧，嘭飞咗落个马路中心嗰度，咁紧急咩事咧？即系要好赶急扑落去，跟住即刻走咧。 有食物。 他以为是食物， 是 其实是一个胶袋、 哎、 一个蓝色的胶袋、他以为可能他看错了或者他未戴眼镜未配眼镜想着在即两些车的罅缝里面飞落去想着夹起他就走了。 是 怎知道呢他下去呢我就说迟迟那时快、哎、没事的大家不用担心。 我吓死我。 我说迟迟那时快、飞落去想夹个胶袋的时候他发觉一张之后咦原来被人欺骗了跟着他就飞走了。那我想说呢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垃圾你就不要在马路上边弃置。如果你不想的话呢你要知道其实任何的生物呢都可能会因为你有少少的误差呢而在这个即人类制造出来的混乱社会里面呢、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亡的。 是 啊。即未必是人类可能是一些动物但是也都不好嘛。 所以乱抛垃圾是不对的。 特别在马路上面的垃圾呢其实近几年呢就真的多了很多。 是啊。 我自己都觉得可能大家喝完 杯咖啡个咖啡杯纸杯啊，就咁抌出街外边，我自己都有阵时经过咧，扑一声啊，咁通常扑一声你就会知道一系爆胎啦，咁如果你确定唔系爆胎咧，就系、是、车到嗰啲水樽啊， 系啊， 嗰啲纸盒啊嗰啲嘢咯。 不过另外一个咧，即系未经调查嘅报告咧，即系未经调查嘅啫，我目测嘅啫。 系、 你知唔知喺马路上边最多嘅垃圾系乜嘢？马路上边啊， 纸巾 唔系。 烟头 就系、是、啦，好、多乘客们都喜欢吸烟啦，司机们咧，我见到嘅就系喜欢吸烟啦。但系好奇怪地，佢哋吸烟嘅时候咧，都好为个车厢着想咧，就唔即系会即系开咗个窗嘅，希望唔好焗住嗰阵味喺个车厢度啊。于是即系个烟头当然伸出车外啦。好啦，吸食完之后咧。烟头就好随意地，不如抌咗佢啦咁样，好奇怪喎、這个动作。 同埋佢好似轻飘飘咁，哎呦跌咗添咁样。 即系一个烟头，两个烟头聚埋咧，就成街都系烟头，就喺马路嗰度咯。 但其实好容易处理啫嘛，即系你攞个铁盒仔装住佢，或者你攞个水樽咁样入起佢，即 系 唔会影响到你个车厢里面。 但呢个治标唔治本啦、最好就系大家 戒烟啦， 吸烟危害健康。但我去到那度又是那句呢，即是通常呢，如果你讲任何嘢都冇用的，你去到讲呢句呢就得啦，吸烟令到你阳痿 、 一讲阳痿啲人就驚㗎啦，吓阳痿，即係譬如话如果你食啲嗰啲咩垃圾食物，你点样讲啲細路都会食㗎，同細路讲冇用，佢哋唔明白阳痿系乜嘢。 而家可能早熟啲呢都会㗎啦。 等等先。 係 呀。男性就话罩忌啲，女性又如何啊， 如果男性阳痿，女性都唔会有幸福㗎喎。 唔系，咁但系女士吸烟者咧，咁咪降低唔到佢嘅数量咯。 又系， 要谂个另外嘅，一系佢就话你食烟，你隔篱嗰个会阳 痿。其实打击咗男性都已经争好远噶啦，中国个。 你又啱，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吸烟咧，系因为你嘅伴侣有呢个习惯，或者你嘅好朋友有呢个习惯，咁啊令到你都会咁啊一齐啦咁样。咁如果你隔篱嗰个戒咗咧，其实你都唔系好好意思喺佢身边。再抽煙啦，我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嗰句啦，即係吸煙危害健康啦，對自己身體好啲咧。 係啊，嗱，今日咧我就有一個國際新聞咧，短短地想同阿 O 同埋阿鐘哥分享下嘅。尋日朝咧就講咗咧喺日本啦，因為即係一個朋友仔好有心啊，想支持啲小店咧，日日去同一間嘅居酒屋咧就結咗一段良緣。咁其實喺唔同地方咧，佢哋即係戀愛都有唔同嘅文化。 可以你話今日已經講到佢生埋仔添， 好快啊！冇咁快，冇咁快， 系抱孙添啊，抱孙咯， 即系三年抱两。 系嘅，我哋都会恭喜佢嘅。嗱，今日咧想睇睇喺马来西亚嘅一对男女啊，咁唔同嘅宗教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嘅教义啦。嗱，例如啦，信奉伊斯兰教嘅，咁女子咧就唔可以抛头露面喺呢个公开场合嗰度咧，就一定要戴上尼卡布面纱嗰块面纱。咁啊，同异性嘅互动咧，亦都有好多嘅限制。咁佢讲到咧喺呢个马来西亚有一对信奉呢个伊斯兰教嘅情侣咧，双方已经定咗婚五年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啲嘅教条啦，就令到个男仔咧其实从来都冇见过个女仔嘅真面目、哦，直到日前咧佢先至知道佢系咩样，即系其实系定咗婚啦，跟住先知道佢嘅庐山真面目。咁我谂顶笼可能。大概見過佢對眼，即係如果有見過面嘅，因為佢冇除低過嗰塊面紗嘛。好啦，喺呢度，阿鐘哥同阿奧，你夠唔夠膽訂婚咧？喺未見到個女子真身之前， 哇！呢、這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簡單嚟講，我覺得係一個陷阱啊。 係 點答都出事。 所以你選擇唔答，棄權， 棄權。我選擇沉默。 嚇，阿奧咧？ 咁都應該保障下男方嘅，應該都 keep hold 住先啦。 hold 住先。 跟住阿 Kitty 阿崔傑同學會講啊，娶妻係求淑女嘅， 係咯， 唔係靠個樣嘅。 係咯，不過我都未 feel 到熟唔熟字喎。 係喎，唔係咁咪定咗婚啊嘛，應該都有啲即係有啲接觸㗎係嘛？ 係咯， 我驚淑女唔係啊，變咗淑女啊，即係嗰啲中年咁樣啊，突然間一嚟嘅年紀，哦，比較即係叫做成熟啲咁樣喎，會唔會咧？ 係年紀冇問題嘅， 哦， 係好就得㗎啦，係咪 啊？你真係正確啊！ 咁你一定要有 咦？你今日冇尋日咁負面啊？ 係啊，天氣唔同咗，幾正面啊！今日 今日好正面喎， 今日心情就樂觀啲啦，做得好好啊，鐘哥你。 咁啊，好啦，我开心晒啦，系啊，变好咗，系啊。嗱，咁啊，其实唔系净系个男方会忧心啦，即系头先我话，喂，保障自己咁、样，唔知道揭开面纱， 我哋好斗志，喂，保障自己， 冇办法啦，我要饰演翻坏人嘅角色噶嘛，你哋个个都又话啊，其实咧，恋爱又无分年龄，无分地域，无分样貌嘅，真爱永远是真，咁你都要揾个人企下呢啲位噶，要乜点讲落去啊？ 即系一个节目里面咧，系有唔同嘅意见同埋唔同嘅声音嘅，系啦嗱，但系其实事实上咧，个女仔仲紧张过男仔，即系男仔梗系啊好稀奇啊，到底系点嘅样咧？但系个女仔自己话咧，其实佢定咗婚都好担心会悔婚啊，因为佢惊对方见到自己个样之后，加上啦。嗰、那個男仔嘅條件咧都好優秀嘅，原來就話咧之前佢喺外邊讀完書，即係畢咗業，跟住回流翻嚟，即係馬來西亞去娶佢嘅，就好怕佢即係已經哇定咗婚又咁耐啦，即係事過境遷咁多年啦，咁然後翻到嚟見到佢嘅老生真面目，會唔會退婚咧？咁樣結果就係喺註冊結婚當日。都未除过面纱噶、哦， 吓、啊！ 注册结婚啦，见到啲咩先呢？ 见到咩先呢？ 身份证、哦、就见到身份证啦。咁啊，睇到佢样嘅时候咧，就话好靓女、哦。 身份证啊嘛， 系啊， 咁啊大件事啦。 咩啊？有身份证到照片， 我 冇啩？ 我冇见过一张身份证个相里边个人嗰个样 系 同个原本嗰个人个样系一样 嘅，系似嘅，系咪？因为嗰张已经系十八岁嘅时候影啊。但又咁講喎，除咗年紀，即係同身份證可能會差得遠啲之外咧、身份證本身係影得人個樣咧，我覺得係冇咁靚嘅喎。你影得靚唔靚啊？ 打咗折扣嘅， 系咯系咯， 我唔会答我系咪靓，我只系话打咗折扣， 好高手啊呢位，好高手啊！ 今日唔止正面，仲好醒添，系啊，醒晒，好醒啊个人，系啊。嗱咁，但系咧，如果喺身份证上面你都见到佢张相好靓嘅话咧，我反而会觉得 虽极有个谱啊， 系啊，即系真人应该会再靓啲。咁啊，最后咧就真系顺利完成咗呢一头婚事嘅。咁女方就透露，原来丈夫咧系一个教师嚟嘅，咁啊认为咧佢一定系家庭教育得非常之好。有读过即系圣贤书咧，所以无论我系咩样，佢都唔介意啊！即系个女方咧，亦都好谦虚嘅，佢唔会话诶咁梗系啦，我咁靓点会悔婚啦？即系佢唔系咁讲，佢亦都将呢、這个即系顺利完成婚事嘅功劳咧，归功于佢呢一位丈夫。咁、我就觉得啊，咁呢两个人个性格都非常好，非常匹配，所以喺呢度咧，我又想祝福佢哋啦。点啊？ 冇嘢讲咯， 有情人终成眷属咯， 多谢你啊！ 我以为你都想送上祝福， 冇嘢啊，好保守啊，你咁样 祝福佢，祝福佢， 祝福佢。 Delta T 同埋杨雅瑜嘅都市 Lonely Night， 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4%。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啊， 点啊？ 你正话咧，一路听住收音机噶嘛？ 系啊。 你有冇听到有啲即系杂声传咗出嚟？ 冇、哦，做乜事啊？ 餐肉通粉啊，即系嗰啲咁样。 咦？有聽我听唔到、啊。 明明唔系女人声嚟噶，你做咩扮女人声啊？ 呢度系餐肉通， 系餐肉通喎，咁 样吓？你哋嗰度咁唔隔声嘅咩？收到出边啲声噶，咁古怪嘅。 唔系，咁亦都有可能啲声唔系喺出边传入嚟 嘅。 哇！喺里边传 咁惊，咁佢好饿先做到， 系咯，好紧要。佢已经自己识得嗌肚饿。 系啊系啊， 我系想讲咧，每个人咧嘅童年咧，必定都有啲阴影伴随住自己嘅。 哦，咁呢个必定啊，所以有童年阴影呢句说话，呢、這个词噶嘛。 尤其是咧，通常啲家长咧好中意咧，就系攞一啲比较有阻吓作用嘅童话故事啦，又或者系一啲嘅人物角色咧，去到令啲小朋友咧去戒咗一啲坏习惯嘅。 哦，又系喎， 系咪啊？ 又系，你有冇用啊？ 我 你有冇用呢招对你个女先？ 我有。 你通常惯用嘅系边一个童话故事嘅主人翁啊？ 巫婆啊。 哦，即系巫婆，即系有阵时咧食好多死猫， 其实都系嘅。不过咧，其实又真系几好用嘅，喺一个家长嘅角度，因为咧你唔需要用自己嘅方法去描绘嗰个巫婆嘅形象，因为太多故事都有呢一个角色嘅出现，嗱，一定系做衰人噶啦，你好少听到巫婆会做好人噶嘛。咁所以其实咧，佢呢个衰嘅形象咧，同埋佢啲令到人惊嘅嗰个感觉咧，已经系深入啲小朋友嘅心。咁所以咧，当你要去解释一件事，如果做咗之后咧，要承担一个恶果咧，呢个程序可以慳翻好多，同埋咧，你一講巫婆呢樣嘢咧，啲小朋友已經係有一個哇，冇人冇啊，佢一定會捉我噶。如果我做啲嘢咧係唔啱啊，或者係唔聽媽咪話咧，就會好似媽媽講啦，巫婆真係會嚟懲罰我噶。或者有啲咧，佢自己其實嗱，我冇講噶嚇，即係我冇講話個巫婆會點樣捉佢啊，或者會對佢點樣啦。但係佢已經自己將佢咧同嗰個童話故事嗰啲情節咧聯繫咗，即係一定咧就冇好嘢噶啦，即係唔會話咧帶佢翻屋企咧俾佢食糖啊、食朱古力啊咁樣，一定都是有些懲罰性的一些罰則樣就自己聯繫了。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說真的，大人都總會說過一些說話，為免解釋很多很複雜的東西，可能小孩覺得你幾歲不明白，就拿這些這樣的我們現在叫陰影，但是小時候就覺得其實都是一些我們會害怕的東西，但是其實怎樣可以令到自己不害怕呢？就是你守規矩咯，即係你唔做嗰個壞事，或者你唔去叛逆啦，或者你係聽爹哋媽咪話嘅，咁咪冇事咯。 但係細個先會咁諗啫。 係啊，同埋我有問題，就係、是、其實父母即係好肯定佢係驚嗰樣嘢，因為我好記得咧，我媽好怕我搞佢嗰啲貴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嘅，咁於是乎佢就諗咗一樣嘢嚟嚇我啦。咁佢就話：千祈唔好掂，好容易爆炸。咁然後，所以咧，佢就叫嗰啲爆炸嘢唔好行埋喺爆炸嘢度啊，咁樣啦。跟住，但係其實我又唔好驚爆炸。 你好，反而我想試下嘛，唔知爆炸係點㗎咧？ 即係可能係阿林慧成日同佢個女講話，佢巫婆啊捉你咁樣。其實原來佢個女係唔驚巫婆嘅， 係 覺得巫婆好可愛添。係 啦，哇，又有法術喎，好犀利喎。 係咪驚咁樣啊？ 係，我就係驚你一定要揾到咧小朋友真正驚嗰樣嘢，你先有嗰個阻嚇作用。 所以咧，我今朝早睇到呢个报道咧，我觉得可以一试嘅，因为咧今次呢一个妈妈咧，佢就用呢个智慧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就系咧佢好实质咁样咧，令到个小朋友经历咗一件佢好惊嘅事，就唔系净系靠口讲。嗱，头先我哋譬如崔杰同讲话阿妈话会爆炸，你冇试过噶嘛？咁譬如我吓我个女话，巫婆会嚟捉你，佢冇实质现兜兜见过一个巫婆喺佢面前噶嘛？ 系。 咁但系今次呢个阿妈咧，嗱试完就系因为咧。个仔仔咧用手机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而且咧就经常咧通宵达旦咁样咧打机啊，揿手机啊，即系总之就机不离手啦咁。咁于是乎咧，佢有一日 突然之間咧就靈機一觸，諗咗一個方法啊，不如俾佢自己自食其果啦。咁就覺得佢應該買咗個教訓之後咧，就會自動自覺咧戒咗呢一個咧佢好係啦打機呢個壞習慣啦。咁於是咧有一晚，佢喺個仔仔唔覺意嘅時候咧，嗱瞓著咗咯喎，佢幫佢化妝。他帮他化了一对很深色的红猫眼。对、 哦、 了。那小孩第二天一起身一照镜，哇，为什么我变成这样的样子？那当然，因为他的年纪未说去很熟悉的化妆技巧、啊或者知道化妆 品。几岁啊，小孩、 五六岁而已其实。哦、 那所以没理由哄极都不醒啊，会画快面即是拍戏咩会醒的嘛。 是吧、有些人真的很难睡的、有些人好像我这样我都可以睡得很冧。咁啊，嗱，讲翻个细路先啦。咁佢第二朝见到自己哇，成只熊猫咁，咁就好惊啦，系咪先？第一时间就同阿妈讲，因为你知呢个年纪嘅小朋友都系通常第一时间都揾阿妈。阿妈阿妈，我变咗咁嘅样喎、啊，咁跟住阿妈咧，趁呢个机会就讲啦。哦，因为咧你成日对住个手机，系蓝光咧造成你有呢对熊猫眼噶。嗱、你唔单止系唔够瞓咁简单、啊，哇，原来蓝光咧对你个伤害咧系好紧要噶。你睇下。你打咗一晚机，你只眼就黑到咁啦，咁咁于是个细路咧自此就相信咗，原来咧手机嘅蓝光咧系对人体有害，而嗰个害处咧系明显到即刻喺对眼度 show 晒出嚟嘅。 咁、但系佢一洗面就甩噶咯，佢阿妈唔俾佢洗面啦。 唔系嘅，其实佢真系之后都有帮佢抹翻嘅，但系佢就即系透过呢一个经历咧，话俾佢听，即系总之你一再 系嘛，冇用嘅， 你觉得冇用啊？ 细路仔唔会觉得嗰个面容。几咁紧要， 系 即系黑眼圈啫嘛，有乜所谓啫？ 瞓翻两日咯，系啦， 唔系 好似好讲嘢咁样。 而家啲细路有啲都好要面噶，你出到去即系譬如俾啲同学仔见到，喂，点解你只眼黑到咁噶？咁都惊俾人笑噶嘛？ 倒不如你直接讲啦。打機打得耐，陽痿噶，佢哋更加驚。 可能佢真係驚， 陽痿啊，都更加驚啊！ 咁細個唔知識唔識喎，真係。 我想話咧，我要出賣小白系列先。 點啊？ 小白應該喺隔離係嘛？ 係啊。 我記得咧，佢前幾日先同我講話，佢都有方法㗎。 教佢小朋友。 教小朋友。 嚇小朋友。 你係咪打算講出嚟？我都知啊，呢個方法。係 啊，佢一個長官喺度㗎。 哇！佢即刻走咗過嚟啊！ 咩長官？ 我覺得幾好用。 你等佢自己講啊！ 好啊，不如等佢講啊。 因為咧，個長官咧就係呃個。个仔仔就话每一次佢曳嘅时候，如果你曳，我就带你去长官嗰度寄宿噶啦。咁样咧，就用张相就摄咗喺个电话入边。咁啊，左电话打俾右电话，嗱，长官打电话嚟啦，扮讲嘢，佢就好惊噶啦。爸爸，我唔要去长官啦，我食饭会专心噶啦。 教 足 气啊，呢、這个真系啊，即系自己自制啲人物角色出嚟。 如果有一日真系有个人打电话俾你个仔，佢话我系长官啊，个仔会点啊？真系信以为真啊！ 佢个长官直头系咧007嗰个长官，即系揭开个厕所板嗰、那个。嗰张图画嚟噶， 我只系讲一句啦，你真系坏过海婷啊！ 系啊， 哇，好嘢、啊，年轻咗啊，今日钟哥， 唔系你估， 醒晒，好啦，唔该晒林慧同埋小白，时间嚟到早上嘅就嚟去到八点钟， 安理会应该就此达成共识。蓝通文又话，香港人民嘅权利正系被有系统地侵犯。认为北京实施的港区国安法正是压制自由，要求当局举行自由和公正的立法会选举。北京当局一直否认有侵犯人权行为，又指所谓强迫劳动问题是个别西方国家凭空编造的世纪谎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发表讲话时，谈到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情况。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地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法律漏洞，开启了香港形势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亦都保护了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由。王毅表示，近300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挺香港国安法，近70%香港市民认为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更加安全稳定，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深得人心。王毅表示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财经消息，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系继续咧收听晨光第一线，到到财经呢个环节啦，当然要请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先。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港股咧表现麻麻地啦，不过咧成交金额咧就3035，哇，3000亿嘅成交，亦都咧跌足咧324点。咁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又领跌嘅又系啲乜嘢股份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个。宏观嘅市况啦， 好啊，最主要咧，其实就琴日领跌嗰啲就系之前大家真系好热炒嘅新经济类股份啦。咁嗰啲ATMXJ 嘅股份方面咧，普遍都跌平均3% 到啦。咁所以就导致到咧个指数方面咧就跌幅方面咧就比较多啲。咁就但系睇翻个资金嘅情况方面咧，都仍然系即系畅旺嘅。咁尤其是咧就北水仍然都系即系持续系净流入喺度啊。咁就我諗最主要其實就因為我哋喺放假之前呢，其實個市都已經急升咗上去啦嘛。咁所以導致到呢就係反而呢就返嚟嘅話呢就有一個獲利回吐嘅情況喺度囉。咁暫時都守住喺30000点樓上嘅，就我自己覺得就其實整固完咗之後嘅話呢都仍然有機會上衝一啲高位嘅，又唔使太過悲觀住。同埋就睇到一啲板塊嘅即係輪動嘅情況啦，咁由新經濟股呢就轉去啲傳統股份裏面炒啦，譬如好似一啲係資源類股份啦，或者係一啲好傳統嘅即係地產啊零售股份方面啦，都有啲炒作喺度囉。 咁讲开资源类股份咧，都可以讲啲啊吓。哇，琴日咧有好多只啊吓，唔喐都喐好多、啊，包括江西铜啊、中国铝业啊嗰啲15% 上去、啊，咁啊连带啲油价啦，咁啊都升啦啲中国海洋石油啊、中海油啊，即系中国石油啊嗰啲都升咗上去、啊。咁啊近排系咪都系资源类股份领放咧？散户股民又可唔可以部署下咧？ 昨日仲有一隻，除了你提嗰啲之前之後就新疆新音礦業， 係啊，呢隻好耐，好誇張啊！呢一隻，好， 係啊，咁就最主要因為有業績嘅因素啦，佢盈利方面咧升漲咗一倍幾啦。咁其實睇翻呢啲資源股升咧，都其實鋼銅啊或者中國鋁業嗰啲嘅話咧，都升咗好一段時間噶啦。因為你睇翻啲譬如銅嘅價錢啦、期銅嘅價錢啦，都係啲新高位嚟嘅。咁其實就因為啲資源股份升嘅話咧，都不無道理嘅，因為你睇翻資源價格咧，亦都係升咗好多上嚟嘅。咁再加埋今年嗰個主題就一定係炒經濟復甦嘅嗰個需求係增加噶嘛。咁再加埋個資源價格升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個業績一定係比舊年好嘅，因為嗰啲資源股好簡單嘅啫嘛。其實佢就係做一啲礦嘅開採、上游或者甚至某一啲係即係中游嘅呢個係冶煉咁樣。咁基本上咧，兩個因素令到佢個業績好嘅啫。第一就係個產品價格升啦，第二就係個需求上升啦。咁你今年其實兩樣嘢都係應該睇正面嘅嘛，因為舊年個基數低嘅嘛。咁再加埋就係咧全球嗰個係流動性咧，今年都仍然係充裕嘅，因為你睇翻美國方面咧，阿耶倫都話一定要最少1.9万亿嗰個刺激經濟方案推出。咁所以變咗都預計到咧，嚟緊都仲有一輪新嘅大型嘅貨幣政策嚟推動個資產價格上升嘅。所以唔單止資源㗎，你睇翻而家啲人好鍾意投資嘅 Bitcoin 咧，都升到上去50000几蚊啊！點解會升咁勁咧？就因為Bitcoin 嗰個供應係有限啫嘛，佢唔會增加嘛，但係個錢係會增加嘛，咁所以個價格咪升咯。 係啊，錢唔值錢啊，冇嘢買啊，買 Bitcoin 啊。不過留意翻啦，虛擬貨幣其實個波動都好高嘅，見到即係比特幣都冧翻19% 落去，咁所以投資者咧都要了解咩係投資，咩投機啦嚇。 咁頭先咧，阿 Kenny 都有提到就係呢個地產股啊，咁見到尋日咧呢個地產收租股咧都炒上去好多隻都，咁今日禮拜尾咧都有幾間會出業績嘅，咁Kenny， 你覺得我哋股民啊，應該點樣部署，或者應唔應該都可以追一下，定係點樣？ 係啊，隻新地，哇！直情係年內高位，直情係冇疫情嘅情況底下，好似即係賣樓超級暢旺啊，商場超級暢旺咁樣，點睇啊？ 咁啊，賣樓又 OK 喎，其實你睇翻一路新，就算疫情又好啦，或者經濟嗰、那個下滑都好，賣樓其實都尚算 OK。同埋咧，你睇翻咧，就算二手樓方面啦，原來啱啱過咗嗰個週末咧，其實喺依個8年嘅高位嚟，嗰、那個十大屋苑個成交咧係增長咗幾倍啊！咁就係呢、這個8年高位嚟嘅，所以你睇到咧，其實都係反翻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啊嘛，因為嗰個資金多啊，流動性多啊， 咁所以其實有錢嘅人呢，佢譬如啲聰明嘅有錢人嘅話呢，就一定係揸住資產嘅，即係明知大家都經歷過呢八年十年嘅呢個係即係量化寬鬆帶嚟個咩結果嘛。咁所以當一有錢嘅話呢，就一定係揸住啲資產囉。咁所以導致到啲地產嘅價格方面呢，就冇乜點太大差過。咁收租方面呢，就好似頭先講啦，就基本上今年一定係炒復數㗎啦。就你見到其實早幾日呢放完假返嚟之後呢，嗰啲零售股啊，譬如莎莎啊、卓越嗰啲都炒到飛起㗎嘛。咁雖然佢哋未復數㗎，但係大家都憧憬佢會復數，因為理論上佢唔會差過舊年㗎嘛，最多唔係好好多，但係都唔會差過舊年㗎嘛。咁所以變咗就一定係炒呢個最壞時間過去呢，就會係令到呢啲股份升囉。但係究竟嗱，不過關鍵就話咧，佢哋會升幾耐啦？因為我就始終覺得咧，就係新經濟類股份雖然依幾日係有回吐，但我覺得拉長啲睇嘅話咧，都係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嗰、那個係升勢方面咧會比較優勝啲嘅。 咁散股民可能就可以部署下啦，因為都係正頭正路穩陣嘅一啲股份嚟嘅。 因為呢個都同基本因素有關嘅，其實你睇翻。就算你話疫情係恢復翻啦，但係其實我哋嗰個係好多人嘅生活習慣啊、購買習慣啊，都係已經改變咗啦嘛。咁其實就算你疫情係正常翻，冇疫情嘅話咧，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已經係轉去做網購啊，或者係網上係增加咗啲消閒娛樂啊、工作啊等等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嗰個增長嗰個可持續性嘅話咧，係會好過實體經濟咯。 咁講開新經濟咧，咁要講下隻騰訊啦，咁樣啊，琴日就連日都有啲回吐嘅跡象，不過咧有個好嘅消息就出嚟啦。係 啊，佢旗下嗰手遊啊，《王者榮耀蟬聯》一月全球手遊暢銷榜冠軍，話到佢咧一月吸金20亿。 哇！真係好誇張啊！我哋都有打手遊噶，都冇貨金嘅，點解嚟咧嗰20亿？好誇張啊！呢個 係啊，你睇《王者榮耀》咧，真係誇張佢。王者榮耀是一個很舊的遊戲喎，講真 係打咗十年㗎啦，已經係打咗十年㗎啦。 完全係，即係你話呢個係新今年嘅遊戲或者舊年嘅遊戲，哇！一個榮登榜首或者係好受歡迎，唔出奇喎。但係呢個係幾年嘅王者榮耀嚟喎，即係幫騰訊已經打咗好多年錢㗎喎，但係都係繼續榜首。咁第二位都係佢喎，即係和平精英嘅又係佢㗎喎。咁兩隻都係講緊幾十個 percent 嘅增長㗎喎。咁變咗你一啲即係嗰個呢、這個咧就係嗰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因為點解咧？好嘅遊戲就一定會擺上騰訊呢個平台，因為騰訊嗰個用戶係最多嘛。咁而當日中咗咁多用戶嘅話咧，啲遊戲擺上去之後咧，嗰、那個反應啊，個銷售又會係好喎、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咪強者越強咯，就因為你有一個連鎖反應喺度啊嘛。 咁可能真係嚟緊都要部署下，同埋我哋自己都要 download 嚟玩一 玩 感受一下， 因為佢仲有一個好勁㗎，有個英雄聯盟手遊版啊，嗰、那個都係強勁㗎即係喺個手遊世界入面。嗱、我哋都唔係好 同埋你有咩呢加埋而家嗰個係頭先講啦，就係、是、嗰個係今年就地過年啊嘛， 係啊， 都少咗一啲係跨省旅遊嘅活動啦，咁。无无聊聊咁样做咩咧？咪喺屋企打下机啦。 啲利是钱就系去就系嗰度噶啦。 可能就 系。所以个要值得留意咧，就系话呢个疫情系咪真系会改变咗我哋个习惯咯？ 咁可能真係迎來新常態，跟住又會習慣埋呢個新常態，可能嚟緊都我唔係好去拜年咯，打機好過啦，或者網上派利是好過啦，唔好實體派啦咁樣啊咁啊睇下。 你投資股票呢都有咗有唔同咗㗎，即係都係個股跌好呢，其中一個原因可能都真係因為多咗人呢就會放空啊，或者係冇返唔使返工呢，就喺屋企投資股票，所以交投增加咗都唔出奇。 係啊，所以都真係見到好似一開始訪問嘅時候 Kenny 咁樣講啦，即係資金真係好充裕啊，咁流入唔同嘅資產，有啲啊去虛擬貨幣啦，有啲去股票市場啦，有啲去樓市啦，有啲就去賭博板塊嗰度啦，即係真係啊，都見到有啲外國嗰啲網上賭博股啊，哇都升到砰砰聲，點解咧？因為太得閒啦，啲外國人都係喺屋企冇乜嘢做啊，玩兩手先咁樣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去控制風險啦，即係投資者亦都應該咧多做功課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傾過，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二十分啊！你一坐喺我对面咧，啲麦又飞起晒，啲报纸又跌晒落。 你自己整，不如咁啦，呼吁下听众打嚟先啦。 咁梗系啦，嗱，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又接收听众嘅电话啦，1872388呢条热线咧而家开放。咁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祝福说话啊，或者想点首歌俾你嘅亲爱嘅朋友听嘅话咧，而家就有呢个机会啦。咁啊，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可以讲低你。你的留言就会在你指定的日子的时候就播出的 了。今天时间短短地可以讲一下这一个啦。如果你在股票市场获利都想买些食材或者买些好的食品跟家人开心一下或者留在家的时间多了。问你一个搞 get 题啦。是啊。 来啊。 狗仔怎么叫啊？ 哇哇。 是啦，猫呢？ 喵喵。 企鹅呢？ 当当当， 系啦，就系我哋想讲呢个，即系睇到咧，佢哋公司嘅策略咧嚟紧啦，谂住全香港开24间，即系区区都有一间企鹅铺头咯， 好犀利啊， 好夸张啊，个增长潜力真系，同埋佢系开24小时噶嘛， 系啊 系啊，依家啲年轻嘅情侣咧。拍拖熱點係咁， 啊， 即係你因為夜晚黑冇得去酒吧啦，冇得去其他嗰啲消遣啊嗰啲地方咧，冇，啊，地方行咧，夜晚黑行街咧就係行呢個即係日本味道好濃厚嘅超級市場咯，啊， 不停俾佢洗腦， 係啊，不斷唱嗰一隻歌啊，跟住又會買好多唔同嘅嘢食啊，咁樣翻屋企煮啊，或者即係喺街食啊咁樣咯，咁，啊，所以即係見到呢間鋪頭都好有策略喎，啊，咁啊亦都食啱疫情啦，啊，咁大家。冇得飞日本，点样先可以享受到嗰，那个日本嘅风味呢？可能去嗰度帮到你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3日系一年嘅第5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1日。1988年2月23日，香港政府批准小巴由14座位增加至16座位。香港公共小型巴士简称小巴，是巴士和铁路的辅助及接驳交通工具。1969年小巴由9座位增加至14座位。当时14座成为小巴的别称。早期的14座车头顶是没有装上地点牌箱。1978年陆续安装，更清楚显示行车目的地。2012年开始车速限制每小时最高80公里，同埋需要安装车速限制器。2月23号出生的朋友，即使在困难当中都会泛起帮助别人的热心，充满正面思维，不会过度沉溺物质享受，知所进退，就算遇到挫折亦不会轻言放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更好的生活阶层，是不是你人生目标之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有人会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划分我们的生活阶层，到底是他们肤浅，还是这个是现实的状况？ 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喺今集嘅 TDC Hotline 咧，司芬我咧就请到贸发局研究部大中华区嘅经济师 CH Pan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内地葡萄酒同埋烈酒市场嘅机遇。早晨 CH。 系你好，早晨，好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系咁，香港人咧平时休息嘅时候咧，都中意饮下红酒、白酒啊咁样嘅。咁啊，相信啱啱过去嘅新年假期啦，咁亦都唔少朋友咧都会饮翻几杯咁样。咁同时咧，亦都知道啊，唔少嘅听众朋友咧都有做开卖酒嘅生意嘅。听讲你哋部门咧完成咗一个有关中国内地葡萄酒及烈酒市场嘅调查噃，咁啊可以了解一下啦，内地消费者对葡萄酒同埋白兰地啊、威士忌等。能进口烈酒的喜好的，咁其实中国市场咁大啦，唔知道你哋有啲咩建议想俾翻一啲想开拓内销市场嘅朋友咧？ 首先第一个建议呢，是想建议大家了解内地市场里面有几多消费者对葡萄酒和烈酒呢是有一定认识的。因为做开酒的朋友都会知道呢，一个完全是喝葡萄酒或者烈酒的初哥和一些有认识的消费者相比呢，两者之间的消费习惯和喜好呢是可以有很大的分别的。在我们刚刚完成的调查里面发现呢，现时内地大约四分之一的葡萄酒消费者呢是对葡萄酒有一定认识的，而大约8%的受访者呢对烈酒是一定认识。这里可以看到呢，现时内地消费者对葡萄酒的认识是比烈酒多的，所以我们给出第二个建议，就是大家做内地葡萄酒市场的时候呢，可以不妨推出一些名气比较小但质量优良的精品酒给顾客尝试。做烈酒的时候呢，可以搞多些活动，增加顾客对烈酒的认识。 咁其实呢，我都懂得有啲飲开葡萄酒嘅朋友呢，佢哋都会尝试唔同产地嘅葡萄酒嘅。咁唔知其实喺产品种类方面呢，即係有冇边啲产地出产嘅葡萄酒喺内地係特别受欢迎嘅呢？又或者有冇边啲进口嘅烈酒种类又係特别受欢迎咁嘅呢？ 葡萄酒方面呢，调查显示而家最受欢迎嘅呢係法国、中国内地国产同埋澳洲葡萄酒嘅。其实国产葡萄酒呢喺内地系几受欢迎㗎喎。32%嘅受访者表示呢，佢哋日常系会购买或者饮用国产葡萄酒嘅。比率系仅次法国葡萄酒嘅39%嘅。未来感兴趣嘅产地方面呢，除咗中国内地同埋法国之外呢，西班牙、意大利、智利、新西兰等等呢都系消费者感兴趣嘅产地嚟㗎喎。烈酒方面啦，而家伏特加、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各种烈酒调制的鸡尾酒呢，是消费者曾经购买最多同埋未来最感兴趣的烈酒。其中鸡尾酒呢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相信是因为鸡尾酒色彩鲜艳，种类多样，可以引起消费者的上身意欲咁咯。 咁另外呢，我都想知道，即係其实呢，葡萄酒同埋烈酒呢就唔单止种类多啦，咁其实嗰个价位分别都好大嘅。咁有冇话乜嘢价位嘅葡萄酒同埋烈酒呢係最受欢迎咁嘅呢？ 葡萄酒方面呢有两个消费场景嘅，屋企自用啦同埋商务应酬嘅。消费者买进口葡萄酒喺屋企飲嘅话呢，个价位就会平啲，大约300蚊人民币左右一支葡萄酒啦。如果用嚟商务应酬嘅话呢，就会贵少少，大约1000蚊人民币一支嘅。酒商如果想入货嘅话呢，就要留意返呢两个价位啦。烈酒方面啦，因为好多时消费者会喺酒吧系飲烈酒㗎。我哋喺调查里面呢就冇问消费者买单支烈酒嘅价钱，反而呢就问佢哋一年里面全年飲烈酒使几多钱。调查显示呢，消费者一年系会使3000蚊人民币。北京和上海的消费者就会使多少少4000蚊左右的。 咁最后想问一下，如果酒商是想在内地销售和宣传葡萄酒和烈酒的话，有些什么渠道是比较适合的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在内地买酒是不是一定要在网上买的。调查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网上和线下渠道可以说是一半一半的。大型网上购物平台是最多受访者平时买开葡萄酒和烈酒的渠道。但是都有不少受访者平时会去大型超市、酒类品牌专卖店这些线下渠道去买酒的。所以酒商朋友如果想在内地销售和宣传葡萄酒和烈酒的话，最好双管齐下，线上和线下都铺设宣传和销售渠道。在这里有一点想特别提醒一下有兴趣在内地网上平台买酒的朋友的。由于葡萄酒和烈酒这种商品有需要保温和易碎的特点，内地消费者是很在乎酒商能不能够在运送过程保证商品的质素的。所以酒商朋友可以在网店里宣传自己公司怎样处理这些包装快递的商品、企业规模和仓库设施等等，以化解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顾虑的。 今天就很多谢 CH 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开拓中国内地葡萄酒和烈酒市场的资讯，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同时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CH， 拜拜。 如果大家对贸发局的研究有兴趣，请上 research.hktdc.com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重複多次就是清水灣道落返去龍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但係仲有少少車龍排到去順利紀律部隊宿舍。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去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惠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 阿摄啊摄，做咩冇低个口罩啊？唔得噶！ 我都知危险啊，但系部电话咧而家玩 face detection 啊嘛，我唔除低个口罩，佢认唔到我，我点样解锁啊？ 咁你又唔使惊，有传闻咧，你而家嗰个品牌咧会重新出翻呢个指纹扫描功能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摄， 知识会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接近要因。无论系做学生，抑或系出咗嚟社会做嘢，人都系倾向加入自己中意嘅同伴之间，形成小团体。形成小团体嘅成员，多数就系喺自己周围嘅人。人都倾向同自己近距离嘅人交情变好，呢、这个唔单单只系限于朋友嘅关系，亦都适用于异性之间。呢、这个就系接近要因。 要唔要解释多次啊？定系你已经明白啦？ 你讲最后嗰句得啦， 系 即系包括异性啊嘛， 系。 都是接近有因嘛， 接近有因， 系咯， 即系近水楼台，你意思系嘛、 啊？我用嗰个词语冇你用得咁靓 啊！哦，系咩？ 就系啊，即系唔理好丑啊！ 哦，咁又咁又未至於嗱，佢其實咧，佢舉個例嘅，即係譬如話，我哋細個讀書咁樣先算啦。好、多時咧，坐喺隔離位或者附近嘅人啦，好多時都會成為咗你嘅好朋友，形成咗一個小圈子或者小團體咁樣嘅。就因為距離近啊，咁其實咧有個美國嘅心理學家肯恩咧都做過一個實驗嘅。咁佢咧就測試嗱，呢個真係異性啦，男性同埋距離近嘅女性。以及距離遠的女性交談的時候，哪一種情況就容易產生好感呢？ 咁呢个实验咧就系同距离50 cm 同埋距离1.4公尺嘅女性咧系同时交谈嘅。咁结果咧个男仔咧就会对于近啲自己嗰个女性咧会较有好感，而对方咧亦都同样对呢个男仔咧产生好感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美国嘅心理学家咧叫做费斯丁格，亦都针对咧系集合住宅，即系一啲 house 啊或者你住宅嘅地区啦。進行一啲即係鄰居距離嘅調查，咁發現咧，原來咧互相近啲嘅鄰居，即使你唔同樓層都好啦，但係可能腳程可以行到過去嘅，都會咧嗰個關係係好啲，感情係好啲喎。 嗱，咁你淨話講到嗰個距離啊，即係50 cm 啊嘛，其實咧呢個係心理學家講啦。其實從生理學家講咧，其實就都係用尺寸嘅。但就唔係50 cm 啦，究竟係幾多寸？ 生理學 生理學家 點樣咧？ 就會睇女性嘅即係上圍啊，究竟佢幾多寸，而去決定究竟同唔同呢個女子交往 嘅。係咁距離就近啲啊。咁尺寸咧？ 就要。 其实真系各花入各眼嘅啫噃，呢啲 小华系咪咁觉得？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一听到崔杰同讲呢样嘢，我谂起 long 啲啊， 系咯， 即 系 好远噶。 嗱，所以 long 啲通常都系大部分咧，唔好话全部咧，都系未能够开花结果噶。 哦，难啲咯，系啊，因为即系近距离，我自己佢又冇再详细去解释嘅，即系佢得到呢一个结论啦。咁不过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合理嘅，即系譬如佢话同一个部门嘅同事关系好啲或者熟啲，咁因为你多咗时间相处嘛，或者佢同你个距离近咧，同之前我哋讲过嗰、那个多汗效应，我觉得有啲似嘅。之前讲嗰个多汗效应系啦，望得多见得多，自然就会产生好感，即系人嘅心理系咁样嘅，即系除非你本身已经好憎佢噶啦，咁、哦、就帮你唔到啦。 以前咧，我都有住过大厦噶嘛，咁啊而家住村屋啦。以前住大厦嘅时候咧。反而是同一层的邻居呢是见得最少。因为为什么呢，一见到隔离譬如我住 A 座，一见到 B 座的家单位呢按lift，我不出去住。等他入了lift走了啦，我先出去按lift。 为什么呢，你跟他不妥的。 不是啊，怕出去尴尬咯，细个的时候。 有什么老尴呢， 就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尴尬。但是就是避开了这一样东西。但反而现在呢，即住了村屋的时候不用搭lift呢，即你焗住见。焗住见反而觉得呢就哇好多偈倾、附近的邻居全部都可以倾到偈、 那你住村屋是一层一嘛。 是啊。 你自己一层一伙那些样，你又不是说即可能 AB 座、你可能是我打开门你打开门，我就直接望到你屋企嘛。 但楼上楼下或者对面那户呢、大家都好 friend 的。即我会去他家打边炉啊，烧嘢食啊这样的。 啊！呢、這個我覺得係啊，另外一樣嘢，即係頭先小白講，喺一棟大廈，譬如走廊撞到，或者喺架 lift 度撞到，同你喺村屋，我覺得嗰、那個環境，即係嗰個空間感咧，已經唔同啦、我當你喺自己露台同對面嗰個露台，咁其實大家都仲係喺自己一個舒適嘅範圍嗰度啊嘛，咁、所以可能你就冇覺得咁尷尬或者咁唔舒服啦。咁、但係你話喺一架 lift 嗰度或者喺走廊好狹窄嘅位置咁樣撞到咧，咁可能即係會。容易产生那种尴尬的情况的。不过呢这里他都有再讲的，就是说刚才不是说当邻居先算、如果住得近的话呢，正常来讲那个关系就会拉得近一点。如果我们推论是对的，因为你经常都会打下招呼啊或者寒暄一下，可能就会很快就形成了那个熟络的感觉。不过在外国呢，可能你跟你的邻居的距离呢一定冇我哋香港咁近嘅住得，系咪先？我哋真系隔離伸個手就會摸到隔離間屋噶嘛。咁、但系咧，佢話就算距離遠都唔緊要，即系 average 個距離遠都唔緊要。嗰個重點係中間冇隔其他嘢。 即系唔好中间隔咗个垃圾房， 系或者隔咗 个公园咁样， 系啦，或者中间有好多其他人会出出入入啊，即系阻挡咗你哋嗰、那个联系啊，系啦，呢、這个就系讲紧嗰个距离嘅同关系嘅系啦嘅要点啦。 嗱、呢个咧其实即系正话讲翻阿崔杰同讲咧，如果你读书嘅时候。坐喺你隔篱嗰啲，你会 friend 过、坐喺远啲噶嘛？小白你咪都系咁样嘅先。 我细个系，肯定系，即系嗱呢一排同呢几个 friend 咧，就系、是、因为最主要佢哋就坐咗喺我隔篱啦。不过咧，一定系慢慢可以渗透。所谓渗透意思系咩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佢哋好中意就系一个套路，就系啲学生咧，可能半个学期或者几个月咧，会调一次位嘅。即系佢可以令到你 充分咁樣令到你同成班同學都可以混熟啊嘛。咁即係學校或者老師就咪利用咗朱教授頭先講呢一個嘅理論啊，去到令到大家都同大家做到朋友咯。 嗱，不過即係題外話呢個此言差異啊嚇，你話令到多啲機會同成班同學混熟。但系去到学期尾咧，可能就一个都唔熟咯，因为你经常换位。我本来同阿强熟咗， 就嚟熟啦，就嚟熟啦，跟住熄咗火。 系咯，跟住阿强调咗地度咗。 钟哥，你讲嗰个系冇咁熟啫，唔系话每一次调位都得罪人，嗰下仲惨啊！ 咁你未必一定夹噶嘛。咁另外正话讲佢话五十 cm 嗰个，其实好简单。我哋好中意耳语啊，即系耳仔边讲嘢。几时你会同人耳语嘅？ 秘密 咯，系啦，咁边个人你会同你听？你肯讲秘密俾人听咧？ 信任嘅人 就系咯。咁如果你明明对可能坐喺四行之后嗰个人对佢有好感嘅，你都唔可以同佢讲嘢，因为坐得太远啊嘛。 抌纸仔唯有， 抌纸仔都未必抌得中啊嘛，可能抌咗俾隔篱阿珍咁样就 咁就惨啦。 系啦，咁跟住你大声叫嘅时候，阿强，我有嘢想同你讲。咁跟住咧就变咗唔系耳语啦，嗰变咗好似公开的谈话。 系 咁变咗嗰个关系同个距离又会拉阔咗啊。 同埋要有更大嘅动力或者更大嘅力量啊， 你先至会 系啦。如果嗰个人喺你隔篱嘅，即系譬如你叫佢帮手啊，或者你帮佢啊，其实好似好自然啊嘛件事。但系如果个人好远嘅话咧，你好似即系煞有介事咁样去揾佢。 另外仲有一样咧，譬如话你坐埋嗰一督， 系 嗰啲人。 嗯， 睇嘢嘅角度系类近嘅，即系我唔系话心理上角度，系真系生理上角度，视觉上我哋都系向呢个角度望嘢噶啦，坐埋嗰几个位，咁但系如果你坐远啲嘅，佢睇个世界就唔同咗噶啦， 阔啲嘅， 阔啲或者又远啲，或者阔啲，或者你就望紧九十度，佢只系望紧四十五度，咁你大家睇嘢自然。即係諗法又唔同咗。 啊，呢個又好合理喎，我覺得真係，譬如你，我當你突然之間 feel 到一啲嘢咁啦，你一定係會問你隔離嗰個，即係你會expect 你隔離嗰個同你嘅感覺係一樣嘅，即係嗰個連結已經係無形咁樣喺度啦。因為佢喺你好近嘅位置咧，你就會覺得你哋睇到或者你哋感應到嘅嘢咧都係差唔多。不過去到應用嘅層面咁好簡單啦，即係話哦，如果你想同一個人熟啲嘅，咁你咪多啲喺佢隔離出現咯。坐喺佢隔篱咯， 系 啦，譬如你食嘢啊，可唔可以坐喺隔篱啊？隔篱有冇人啊？咁啊，可以制造多啲机会啦。 即系扮蟹后咯。 嗱，不过个重点系咩咧？ 扮蟹后啫，系嘛？唔系扮蟹啊嘛， 扮蟹后啫。 不过注意就系，如果你希望某位异性对你有好感嘅话咧，重要嘅系用一个自然嘅形式出现喺佢身边。即是话咧，呢一种咁微妙嘅距离同埋关系嘅感觉咧，系。要一个自然的方式出现先 做就啦，你睇过阳光柠檬茶广告你都知啦，要扮饮扮揿汽水机，你先至系睇后到噶嘛， 同埋要扮啱嘅 嘛。 嗱，如果佢自然嘅话咧，就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如果佢太唔自然，俾人识破咗， 就压突啦， 就压突啦，系啦。 大家即系。会好会用啦，即系今日汽水机附近可能有好多人徘徊紧。 每一种语言的发音都不一样，当然亦都有些发音是某一些语言独有的。我们拿英语和粤语来做例子，在英文的元音，即是我们成日听的 vowels 当中，有一个音粤语是不存在的，就是 啊， 啊，这个音是介乎 啊 和 a 之间。举个例子，大家成日将 BAT 和 BET 读了做同一个音，但是其实 BAT 应该读 bat bat， 而 BET 应该读 bet bet。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在发音上遇到这个困难呢？林慧转头告诉你，实 在无法打开他的芳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么尚未打开他的芳心，明知阿里这么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莫成针，自问或会屈屈中一生，我有真心有私心，可否放我默默问爱神？阿里巴巴，阿里巴 讲到大家将 bat 同埋 bit 混淆起嚟，亦即系有个女仔叫做 Natalie， 大家成日都叫佢做 Natalie。男仔叫 Patrick， 大家就叫佢 Patrick。成日都有人会将 a 同 a 呢两个音混淆。喺语言学上面，读音相似但系意思差天共地嘅词汇咧，我哋会用 minimal pair 嚟形容佢哋嘅关系。例如 ，this is bad， this is bad， 同 this is a bed， this is a bed， 意思系完全唔一样噶。前者嘅 bad 系形容一件事好差，而后者嘅 bed 就系指一张床。可能是因为粤语里面不存在 air 这一个音，所以大家并不觉得很隐耳。但是如果外国人听到我们将 bad 和 bed 都是读做 bed 的话，就正如有时我们听不清楚他们说花式定是啡色，是揸车定是借车一样了。 air 这个音是介乎 a 和 a 之间，读的方法就是擘大个口，然后尽量将舌头贴向上颚，但是就记住发音的时候舌头是不可以掂住上颚的。我们一起试一次 air air。 今天开始不如我们都一起试一下讲回正确的读音吧。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林慧？ 点啊，钟哥？ 有啲咩提供啊？ 喂，头先咧，你哋唔系讲紧话群组嘅嗱，而家大家对群组呢个字眼咧好敏感啦，即系一听到群组咧，都担心系同疫情有相关嘅一啲连带关系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呢两日咧有一个群组或者一个群体啦，就开始聚集翻起嚟啦。咁啊就系讲紧学校啦，因为都睇到报道咧话有200几间嘅学校咧，其实都同教育局提出咗申请咧，就系想复课嘅，咁当然咧复课佢哋有个条件噶嘛，就系话咧全校嘅教职员都要做一啲定期嘅检测啦，咁先至可以咧全校恢复翻半天嘅面授课堂。咁当然其实每一间学校嘅安排都好唔一样啦。嗱，每亲去亲呢啲咁嘅时间咧，即系譬如话停课啊，或者系复课咧，你知有啲记者朋友咧，咪好中意步喺啲学校门口咧采访下啲教师啊或者学生哥嘅、 指定动作嚟 嘅。系啦，嗱，譬如之前打風咧都有好多呢啲相關嘅報道同埋採訪噶嘛，你哋應該都記得咧，即係譬如有啲咪會問啲學生，你而家打算點啊？翻錯咗學，原來今日唔使翻學咁樣嘅。嗱，我自己好印象深刻咧，就有個學生咧咪講過，問你如果你唔使翻學咯，咁你翻屋企會做咩啊？佢係答。做功課咁，咁即係話佢本身如果翻學嘅話，啲功課係未做噶嘛。 我或者有時咧，我幫佢兜啦。其實有時啲功課老師俾咗咧，未必係今日俾就一定聽日交嘅。有時老師會俾幾日時間，即係俾個 buffer 嚟嘅，即係你揀三日之後交咁樣個 deadline， 你可以早啲交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壞學生嚟噶， 都有呢個可能性。 唔係壞，但係 我哋唔可以咁樣諗人哋嘅。 係，我都要學下你咁積極先。因為點解突然之間咁講咧？嗱，今朝早见开报纸咧，都见到好多相关报道啦。嗱，琴日开始就好多学生都相应地去翻学啦。咁啊，啲记者嘅报道咧都几得意嘅。嗱，问有啲同学咧就系到底会唔会好兴奋啊？好期待复课呢一件事咧？咁有啲学生咧都我觉得几意想不到嘅，就系其实佢哋而家开始习惯咗上网课咧， 都话咗嘅咧， 系啊，真系好多人都觉得上网课咧比起上实体课仲好咁样，咁点解咧？嗱，有啲学生就讲到咧，又不无道理嘅。我觉得第一样嘢好现实嘅，就唔使咁早起身啦。 系啊， 你要即之前你翻实体学校，你就要起身搭车周居劳顿。 系 而家擘大眼，甚至乎你可以面都唔使，你就可以上堂啦，悭晒所有时间。 我睇啊，之前有个特辑啊，仲话佢八点钟坐喺度，思思然阿妈喺厨房煮紧早餐俾佢。 系啊，真系好悠闲啊！嗰、那个生活，你点样能够将你本身好忙碌、好紧凑嘅一日课程变得好悠闲咁喺屋企咧？嗱，即系除咗个时间上啦，好有弹性啦。嗱，你可以一边想食紧个早餐、咬紧个面包，哇，即刻放低，只要你个镜头影唔到就得啦，系咪先？嗱，除咗生活节奏之外咧，譬如你嘅衣着啦，嗱，之前都有好多同学仔咧，就系个上身系校服。下身可能仲系睡衣啊嘛，系啦，所以嗱呢一个又系另一个限制啦。咁大家可能就已经习惯咗咧呢一种咁自由嘅模式，咁所以咧即系一去到要翻学嘅时候咧，就有呢个心态，觉得好似比较起上嚟咧，上网课其实都几好啊，都几有弹性啊，又几舒服啊咁。 所以永远都系咁样嘅。之前咧就话哎呀唔好啦，唔惯啊，冇得翻到见同学啊，搞唔掂啊。而家就唔好翻学啦，唔想翻学啊咁样。 咁跟住咧有啲学生咧就系、是。都是回归返呢就係嗰个积累嘅问题。积累啲咩呢就係、是、功课啦。嗱、之前你一路呢譬如你未复课嘅时候呢老师一路俾啲功课你做啦。咁但未必有一个呢正式嘅递交或者批改嘅程序㗎嘛。好多时呢都係话总之到复课嘅时候呢就一次过带返嚟啦。咁有啲曳曳嘅同学仔呢就临急抱佛脚啦。就譬如可能琴日返学呢前晚就开始嚟开夜车就清返晒之前嗰啲功课啦。 咁、呢个算勤力㗎喇喎。佢前晚已经开始。 起码佢做㗎嘛。 唔係琴晚开始起码做㗎。 有心唔怕迟㗎嘛。 哇你哋真係好正面啊我觉得。係啦咁除咗功课啦同埋头先讲嗰啲时间弹性呢仲有一样嘢呢我又几估唔到㗎喎。原来呢佢哋呢好期待复课嘅时候呢係有返啲课外活动啦。 哇梗係啦。我觉得积累嘅功课都唔係咁紧要。脂肪先紧要，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嘅仔女咧，佢哋又未去到中学咁大嘅，咁小朋友咧，哇！我真系拜年嗰阵时见到佢哋，做乜事肥咗咁多？跟住我啲朋友话冇办法啦，佢哋真系平时翻到学校咧，即系好多 有得喐， 亦都有得放电。平时可能会带佢哋去街，但系而家成日坐喺屋企咧，就一路就系食咯，不停食同埋坐咯。 可以俾少啲嘢佢哋食噶嘛？ 唔系啊，咁你都明噶啦，喺屋企冇嘢做就 系 食嘢。 钟哥，你知唔知咧？俾食物一个小朋友咧，系令到佢坐定最快嘅方法嚟噶。 嗱，即系都系嗰句，六十岁前唔好俾饱饭佢食呢个说话。是有至理名言 但我真的很少听阿爸阿妈是这样即是你说老公不给你饭你吃我都算了我都明白了。 不会不给个仔吃 是吧没那么狠心是不 是是啊我都觉得是。 我都很少听父母啊或者祖父母呢你吃啊吃啊吃多一点啊吃多一点啊这样的。 是啦通常个老婆不给老公吃的但都照给个仔女吃的嘛。就是老公吃不吃不紧要最紧要个仔女吃得饱。 算了算了在这个层面上我不会跟两个结盟了的女士有争吵。 你已经有经验 啊，我知道，一定够讲嘅。 系啦，不过即系希望疫情底下咧，复课大家都系要样样嘢都系要做得好足啦，即系嗰啲防疫措施咧，量足体温啊，戴好个口罩啊，同埋勤啲洗手，呢啲咧习惯就几时都一定要依足咯。 我就听佢讲咩量足体温，我要话量足。 要听翻啊！ 中英台 都要睇一睇先翻学咁样， 都要睇一睇。 咁有文化修养嘛？ 好唔该晒， 唔该林慧。不过我谂即系有啲家长可能会松一口气都唔定嘅。我之前就系睇嗰个特辑咧，佢话一个全职嘅妈妈咧，屋企有四个小朋友，仲要系唔同年级噶。佢话忙到不得了。咁而家翻学嘅时候，我估佢可以唞一唞， 可以唞一唞啦， 唞一唞翻上条气。 跟住屋企做咩啊？食嘢咯， 到佢要控制脂肪。 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太古城。咁而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啦，左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四分钟。咁而家仍然影响到都系挤塞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启福道嘅埃索油站对出。重复多次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启福道啦，近住埃索油站。隧道方面嘅情况，

我哋冇话真係有效嘅特效药。 嗯， 我哋只可能靠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啊，洗手咁样。咁但係点样可以进一步帮助我哋自己，帮助所有人呢？是唯有是打疫苗去做的啫。咁打疫苗呢有好多种，但是我觉得呢大家唔需要咁担心，因为所有可以用得嘅一定係所谓合格嘅疫苗，你亦都唔需要担心话哎呀50%、60%、70%、80%呢个呢喺某一程度呢係冇乜特别嘅意义嘅。你只要有多人打咗，群体有咗个保护力，希望減低互相傳播，希望減低呢個病嘅嚴重性，少啲死亡率呢，咁樣已經係向成功之路走啦。咁所以我一定係好支持，咁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都支持去打疫苗嘅啫。 不過呢個咧都係當然好明白咧，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嘅考量，可能會大家有啲憂慮。咁但亦都不妨咧，大家可以聽多啲唔同嘅意見，從唔同嘅角度去接收多啲資訊，從而自己評估一下都啱嘅。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亦都係一個進步。 係啊， 即係以前咧，我成日講笑話，香港人咧千祈唔好話執輸行頭，所以香港小朋友咧接種疫苗率係好高嘅。因为个个都为去打，哇！吓隔篱啊，陈师奶又话打，张师奶又话打，我都系带个小朋友去打噶啦，咁样。究竟打乜嘢嘢啊？唔知噶，你会可以问到好多爸爸妈妈，你嘅小朋友究竟打咗乜嘢疫苗？唔知噶，真系唔知噶。 总之打咗啦，咁样。 总之打咗啦，咁所以如果有呢个心态，你系打我哋新冠疫苗，系咁嘅心态打落去咧。咁就會成功機會多啲啦，係嘛？所以因為點解呢，喺呢個所謂我哋話問一個人，問一個小朋友，問一個大人，你究竟譬如你係真係惹到新冠病毒，你有咩病徵啊？咁樣喺英國呢，即係有一個咧多過100万人嘅研究做過噶。如果你5岁至17岁咧，多數話有咩唔舒服啊？多數係有啲頭痛。18岁至54岁咧，多数话周身肌肉痛啊，冇胃口啊，咁样嘅，系有啲不同嘅。但系个个年纪都话：哎呀，我打冷震啊，好多冻啊，咁样。即系话喺差唔多喺一个阳性嘅报告之前嘅一个星期咧，60%系冇话任何病征嘅，系冇病征。咁所以话咧，呢个咧就真系一个。好难去话整睇病征就知道你有冇病嘅，咁所以我哋唯有啊系用打针啊、隔离啊诸如此类咧去控制呢个疫情。 系， 咁但系呢个疫情咧又好得意嘅，你估医生惊唔惊嘅咧？ 医生惊唔惊？惊个疫情，当然惊啦，因为自己都有机会感染噶嘛。 真系惊啊！嗱，喺呢个英国咧又有一个好得意嘅研究啊，嗱。是麻醉科的医生，麻醉科的医生在这个疫情呢是50%差不多呢就要去了一个深切治疗部，因为他们的新冠病人呢那个肺不好啊，要可能稍微插喉啊，又这样搞个肺部的。但是在如果你成日在这个深切治疗部呢，你个人会好攰，真系有啲好大压力，因为生与死嘅问题。 系 咁啊，差唔多过咗一个疫情咁上下咧，34%喺英国啲麻醉师咧，发觉佢哋自己嘅精神状态唔系好啊。差唔差咯？我都叫好似精神病咁样啊，见到真系惊啊，因为新冠呢个问题。甚至乎有18%咧，想话我唔做医生啦，咁样真系因为呢个麻醉师呢个压力系咁大。 系、 好啦，压力咁大咧，咁啊，梗系有呢个所谓情绪低落啊，诸如此类啦。所以有当呢个病将呢个疫情啊影响啲人，影到个情绪唔好嘅话咧。就应该去睇医生啦。咁睇医生又有啲新药出咗。嗱，如果你系情绪低落，我哋就话食药啦。但有啲咧，哇，突然间嚟得好快，情绪好低落咧，而家咧就有一种新嘅药系喷鼻嘅。 esketamine 啊噴鼻啊，同埋口服嘅情緒降情緒搞掂呢、這個情緒低落嘅藥咧，一齊嚟咧，咁咧就可以較為快啲係控制呢個情緒低落。咁、呢個情緒低落咧就好緊要㗎嚇。 不過有一個迷思啊，李醫生，即係當我好情緒低落嘅時候，可能我已經係陷入嗰個 漩渦裏邊。 漩渦裏邊，我仲有冇理智去啊？不如我食粒藥先啦、啊，咁樣咧，即係會唔會嘅咧？ 嗱、所以咧就係、你要有朋友啦。 嗯， 你發覺咦學得好唔妥喎、你。咁就是真的要劝他睇医生啦。 嗯。 啊，睇医生食药，因为人咧就系、要有啲人倾诉、讲嘢。 系。 啊，然后咧就先至可以继续一齐勇敢行过呢段好黑暗嘅日子啊。 嗯、啊，咁好简单，我系崔杰同朋友啊。 系。 咁我啊，崔杰同。啊！李醫生喺度啦，你而家睇醫生啦，即係咁樣啊，即刻睇啦。 或者阿鐘哥，尋日好負面，你食咗藥未啊？ 係啊，陪係要陪佢睇醫生，陪佢去食嘢。 嗯 啊，咁啊，知道朋友啊嘛。 嗯 所以朋友咧就好緊要嘅。 嗯， 好啦，咁啊，頭先你哋亦都有講過啲口罩嗰啲問題啦。 嗯 嗱，咁點解咧？嗱，我哋時時而家講咧。就是氣這個空氣污染、空氣污染呢很多時候我們會用汽油啊柴油啊這樣、其實呢這個呢問題已經是很多年的了，但是在2018年呢都有全世界估計呢有800多萬的人全世界呢就因為空氣污染而死的，是啦，因为是吸入呢啲空气中嘅不良嘅分子啊，嗰啲微粒啊咁样。如果你有哮喘系越嚟越衰啊，又可能有令至你有肺癌啊、冠心病啊嗰啲咁样。咁啊，其中一样嘢咧，我哋话唉，而家最兴系戴口罩。咁、戴口罩咧，最初咧又话要边种边种，好多不同。而家咧就戴布嘅口罩，好多人 系咯， 系啦嗱，但系布口罩究竟系咪真系咁有用咧？嗱，呢个咧又开始研究啦。嗱，如果你话系有啲新嘅变种，包括英国啊、南非啊嗰啲咁样咧，佢哋咧嗰个传染力、传播咧系强啲嘅，咁所以唔好用普通嗰啲口罩。即係布嘅口罩咧，保護力唔係咁夠嘅。譬如喺法國咧，有好多即係所謂 homemade 啊，自家製嘅口罩，就有啲咁啊布嘅口罩咧，係已經俾人哋所謂禁止 ban 咗嘅。係啦，即係一定要咧，就係、要過濾得好啲嘅。嗱，因為呢啲咁樣所謂普通啊自製口罩咧。最多咧就係過濾到70%嘅3 micrometer 嗰啲好細嘅微粒。嗱，如果我哋通常話外科口罩咧，呢啲咁嘅3 micrometer 嘅微粒咧，我哋可以過濾95%嘅，但係佢只可能過濾70%嘅啫。所以話你冇翻90多啊諸如此類咧，如果你係遇到呢啲英國啊。南非啊，呢啲病毒咧，可能真系唔系好够啦。咁所以真系又去要走翻转头。虽然而家周街都系不同口罩，有啲咧又好似好靓啊，又公仔啊，又布啊咁样，但系真系要问一问自己，究竟真系有用？唔係咁有用， 但係靚啲啊嘛，醫生。 但係最緊要係個實用性， 係 啊， 靚啲啦，嗱，靚啲又有第二個做法喎。 嗯， 有啲人咧，出邊靚，入邊又戴翻個 哦真嗰啲口罩， 兩個一齊嚟， 咁咪焗咯。 係 嗱，呢個最大嘅問題啦。嗱，一焗咧，一濕氣多咧。又是不行的、譬如崔杰同戴个口罩外科口罩行了出来突然间淋一阵雨沙你个口罩湿晒、你除不除住呢当然不除住啦你是得那个入回去室内啦、是不是等它自己干呢这个呢就不是挺好的、因为你一湿过之后呢 就佢又有影響佢嗰啲功能嘅，又唞氣唞得唔好嘅，咁所以你濕咗咧就應該換， 又要換啦。 係啊，嗱，尤其喺外國咧，譬如出面好凍，咁你你嘅口氣，你知道啦，一凍嗰時候好多氣出咗嚟，咁令到你個口罩又容易之濕啲嘅，所以如果濕啲嘅口罩咧就要換。咁究竟戴兩個口罩係咪真係咁好呢？嗱，理論上咧就係、是、哇，一個兩個當然咧係減低呢個啲微粒傳播啦，但係咧係亦都可能係好唔舒服。咁啊喺世衛咧都唔係建議你戴兩個口罩嘅，因為有一個好有用嘅外科口罩咧已經得噶啦。 嗱、啊，真係奇怪，著兩件衫你唔會唔舒服嘅，但係戴兩個口罩就會唔舒服啦。 係啊，阿鐘哥，你著兩件衫就冇問題啫、你睇見啲小朋友好得意。 著兩件衫就辛苦，係喎、 辛苦嘅。佢哋一翻到幼稚園就除衫噶啦。 係喎、 啊，就係、是、啊，呢個係，所以呢個係一個正常嘅嘢嚟嘅。係嘛？不過我哋大人咧就識忍耐。哎呀，中哥就识忍，咁先得啊嘛，系嘛？ 靓啊嘛 ，fashion 靓啊，系啦。咁啊，最紧要咧湿咗咧就唔好用啦，吓、真系咁样。 好， 咁就系喺外国咧都系不同研究啦。外科口罩可以保护78%啊，这个 N95 啊有99.6% 嘅保护力啊，咁样。好啦，但系最要记得你戴口罩咧，你唔好话。诶，呢啲数字咧，我唔信，我又除咗佢，掟咗佢。即系有阵时咧，系好得意嘅。你发觉有数字咧，但系啲人未必一定会理会嘅。 系、 哦，系好好， 因为太繁琐啊，有时 系啦，百分之几啊几，百几九百几。但系记住，而家系有新嘅变种， 系 啊，所以就千祈唔好呢个。睇少佢， 唔好懒啦， 收到晒李医生， 系啦， 隔嘅口罩好紧要啊，唔该晒李医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唔该晒李医生， 拜拜。 而家部分嘅球场都已经开翻啦，唔知道你有冇去 book 场打波，有冇玩埋羽毛球呢？当你打羽毛球嘅时候，有冇谂过羽毛球嘅羽毛系咩毛嚟嘅呢？系咪真噶定系假噶？真嘅，假嗰啲都系胶波嚟嘅。咁但係嗰啲毛係咩毛呢？雞毛啊，又唔係喎。羽毛球嘅毛一般都係鴨毛同埋鵝毛造成㗎。頂級賽事所使用嘅羽毛球更加會肯定係用鵝毛去做添。而且啊，必須係喺鵝翅膀上面嘅羽毛先至得㗎。因為翅膀上面嘅毛比較耐用，下落嘅速度符合標準。呢啲嘅波可以確保飛行速度穩定同埋飛行軌跡良好，擊球落點精確，聲音清脆，击球的手感也都非常之扎实，可以俾球员充分发挥羽毛球的技术。如果当你打打下波的时候，发现羽毛球上面的羽毛开咗叉或者断咗少少，记得攞只手扫一扫佢，令到嗰啲羽毛顺畅翻，咁样佢嘅轨迹就可以保持住良好的状态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阿群，早晨阿群， 早晨啊林慧， 对于你嚟讲，今个月系咪都喜事多罗罗咧？ 系啊，我有几个朋友生日啊， 仲要系今日正日添， 有两个系今日正日，另外仲有一个咧系琴日嘅，一个咧就系阿 Winnie。另一个咧就系阿燕燕，咁系23号生日嘅，就系今日生日嘅。 系 咁阿葵咧就系琴日生日嘅。 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啊？ 祝福佢哋一年四季都咁平安啦，日日都开心啦。咁我都祝愿每一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个个都身体健康啦。主持人又会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啦。 多谢晒你阿群，我希望你嘅祝福咧，除咗你可以收到之外咧，我哋所有听紧嘅晨光听众咧，都一样受惠晒啦。多谢你电话阿群，拜拜。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是你到小城来。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罗 先生，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阿欧都喺度 ，Hello， 喂，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介绍下吓，咁啊，介绍咧今晚有咩睇咧？今晚咧7:07咧就会有呢个医生与你啊，咁啊，琴日咧就讲到咧咬柴，点解有啲人咧即系经常性会咬柴嘅咧咁样， 嗯， 啊，今日咧又会继续 follow up 吓。即咬柴的正確醫治方法，歐你成日打籃球，我唔覺意都會咬下柴噶嘛。 係啊，但我有半年冇入過籃球場啦，真係。 除咗咬完柴之後咧，決定要買一對尼敦嘅 boot 之外咧，包住個腳眼咧，有你有啲咩醫治方法嘅咧？ 都係拉下筋啊，同埋捽嗰啲叫做止痛膏咯。通常都會捽止痛膏，但係嗰啲都係治標唔治本嘅，據我所知道。 係咁樣啦，咁有好多人咧就會敷冰啊，咁希望咧就係減低嗰個疼痛啦，同埋咧等佢嗰啲唔好咁腫啊咁樣。咁今集咧就除咗會講下點樣醫呢個咬柴咧。亦都會討論下中醫啊，贊唔贊成敷冰嘅咧？咁樣 係 啦，譬如話 佢 啲涼又濕咁樣， 又話有啲又熱敷，有啲又凍敷，到底要熱敷定凍敷咧？嗬？ 哦，就係咁樣嘅。以我嗰陣時就講咧，如果你仲係腫嘅時候咧，就最好係凍敷嘅，即係喺啲西方啲嗰啲啊。咁啊，到你咧嗰個腫已經冇咗啦，你只係想呢個即係等佢舒筋活絡咧，就熱嘅咁樣咯。哎，咁不过我讲嘅咋，唔好信我吓，系 我哋都系睇翻呢个医生与你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去到咧今晚咧就系8:00咧就有呢一个咧，4:31啦，咁又可以同大家睇下啦，究竟啊呢个城市底下咧有啲咩事发生咗啦，啊咁啊，琴日最热门咧就系打针啊嘛，打疫苗啊嘛，系嘛。即係我哋啲人咧討論到咧，連啲針嘅長短咧都喺度計一餐嘅。咁你打咗啲咩咧？咁樣咁咁都有陰謀㗎、所以咧今晚咧會唔會有關係咧？咁去到咧歷史二三時啦，9:30歷史二三時咧，而家有個新系列叫解構古城啊。咁好多古城咧都好出名嘅，其中一個咧就係雅典啊。咁雅典咧佢有好多嘅神殿啦，咁樣。咁但原來雅典咧，佢喺呢個公元3000多年前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廢棄嘅土地嚟嘅。去到公元前5世紀咧，有一個咧叫百里克里斯啊，呢一個咧政治人物嘅領導底下咧，就將佢咧蜕變成一個偉大嘅古代城市。咁大家都記得啦，雅典裏面咧就有啲神殿啦，係咪？咁好出名嘅嚇。咁原來啲神殿咧，唔係起咗好耐啫。10多年起好噶咯喎！ 哦，咁快 手系啊，因为佢哋嗰啲建筑啊，同埋即系等等嘅方法咧，都好劲噶。咁而雅典咧，除咗呢啲咁嘅建筑咧，留到今时今日咧，佢都创咗一啲嘢咧，系留到今时今日噶，就系民主啊，民主同埋现代文明嘅精神啊，原来好多咧都系嚟自当年雅典嘅议会里边一啲嘢咧，咁一路流传到今时今日噶，咁啊可以。睇睇啦吓， 上堂历史堂先啦， 系、西史细个嘅时候有学过， 啱啊， 重温下先， 系 冇错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就算佢哋啲舰队咧都好犀利嘅，咁啊，所以就又可以从呢一个美学啦、建筑啦、民主制度啦，同埋军事咧去睇下呢一个雅典啦，咁而呢个雅典嘅军事梗系劲啦。后期咧就整咗呢个军事强人出嚟，记唔记得边个啊？ 唔知道， 亚 历山大斩埋有柴啊！ 哦， 系啊，即系佢都系呢个希腊大军啊，嗰时系统治呢个全世界，打到印度啊！咁好啦，咁今晚咧就又冇咗日常8:30啦，但系有啲乜嘢代替佢咧？ 系咪山系啊？我寻晚有睇、啊。 冇错啦，山系8:30啊！喂，這輪呢轮咧应该攞嚟热播啊，系咪啊？即 系 咁多人都要行山， 系啊， 咁所以就可以睇翻晒呢个山系系列啊！ 好， 一连两集嘅。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政府今日开放手机应用程式，为拥有若干生物特征的英国香港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并且申请签证，是首批可以使用该系统的非欧洲经济区公民。措施是英国政府在1月31日启动的签证计划之后，为香港的 BNO 持有人开放的新签证渠道。英国政府表示，自1月31日以来，几千名 BNO 持有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通过该签证申请在英国居住、工作和学习。而由去年7月15日至到今年2月16日，大約9000人透過特許入境許可 LOTR 入境英國。聲明指，中國政府去年6月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英國認為是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確保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並且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国政府作为回应，为 BNO 持有人引入新的移民途径，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在英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政府公布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今日凌晨开始接受优先群组的市民网上预约。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朝早八点，超过30000名市民预约。他说，刚开始接受申请的时候，进入系统的人数超出一般系统接受的容量，所以出现挤塞情况。但是其后系统有所调整，大约在凌晨12点40分左右已经疏导有关情况。另外，薛永恒说，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下载量有279万。對於網上有指相關程式在多個島國和非洲國家之中下載排名首位，薛永恒強調，有 97% 的下載量屬於香港，有 2% 至到 3% 下載量在海外不出奇，因為有部分香港人在海外下載應用程式之後才回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50万，确诊人数超过2800万。总统拜登同夫人、副总统何锦丽同丈夫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默哀仪式。拜登话，新型肺炎死亡人数达到50万，是一个严峻而令人心碎的里程碑。疫情大流行死亡的美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死亡的人数总和重要多。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够接受如此残酷的命运。尽管已经同疫情作长期斗争，但是必须抗拒由悲伤变得麻木。他表示，必须终止导致家庭、社会和国家分裂的错误信息，强调付出的生命已经太多，全国必须团结奋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33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2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4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8蚊，跌15.5；快手350.8，跌27蚊；希望教育2.79，跌3.1；美团383蚊，跌17.8；阿里巴巴244.4，跌6蚊；比亚迪股份218.4，跌21蚊；中国海洋石油10.5，升4.4； 小米集团$28.05系跌九毫，中国移动56.8升1.1，友邦保险99.55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0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3，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港金现价报16,73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6，卖出1,809.9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同埋去红隧方向啦，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对出。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咧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我做咗次检测。上星期我又做咗一次检测，我用个又字，因为已经是第二次。如果大家有睇报纸，都知发生乜嘢事。因为有两个个案发生，所以我都要尽市民的本分，为求大家同自己都安心。如果突如其来有事发生，必定感觉不开心，麻烦到自己又麻烦到人。但是想深一层，又冇嘢喎。如果大家只会怨天尤人，事情只会不断发生，所以我会跟足指引，有几多做几多。你讲到咁口响，遇到呢啲情况你又点样处理啊？我唔信你一啲唔满意唔愤气都冇啊。任何事情都有唔同嘅角度可以去睇嘅，睇你自己点样睇嘅啫。当日排緊队喺我身旁嘅就係音乐情人郑子成。打个招呼之后，突然间我諗， 如果我做紧音乐情人，我会点讲今日嘅遭遇呢？可能会系咁。有时候太多嘅说话会挤压咗聆听嘅空间，又有啲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我哋穿越过重重嘅人群，所以有机会需要做检测，然后接收来自四方八面嘅声音，要求我去做检测。终于嚟到检测车嘅前面，唔好再执着点解我要嚟呢度，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就让棉花棒代替动作，让检测樽代替说话。我是梁荣忠，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检测达人。私家医院上星期啱啱先去过，流动检测车而家都去埋，留低咗好多脚毛同埋回忆。对于鼻孔嚟讲，检测系公平，佢唔会只用棉花棒对待左边嘅鼻孔，因为右边嘅鼻孔都会得到相同嘅待遇。喉咙嘅深深处亦都成为鼻孔嘅知己，因为佢哋经历过相同嘅轨迹。呢个时候，检测樽已经唔再系一个普通嘅检测樽，因为佢系承载咗我 DNA 嘅检测樽。转个角度，有时候对事件嘅态度可能会唔同咗。原本觉得烦恼，但系而家充满喜悦咯。我忍唔住笑出嚟嘅时候，工作人员就叫我做检测。由于当日烈日当空，着住全身装备嘅护士都不禁讲一声：原来呢度好热啊！跟住我打趣讲一句：系啊，特别系呢度嘅厨房最近真系好热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乐云里，心声飘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星星的爱，是我愉快的广播。梦里意，变实事，今生可以不枉过。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昨日的吹神厨房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老少咸宜的小食食谱，是一个小脆饼来的，咁大家可以当下午茶啦，亦都可以同朋友同事分享。今日咧都是一个小食食谱，不过就邪恶好多啦。嗱，话就话邪恶，但系我知道好多人都唔会抵受得到佢嘅诱惑，因为实在太好食、太香口啦。呢、这、一个就系爆浆芝士薯仔波波，劲拉丝嗰只啊！哇，拉丝薯仔波波，听到都笑呵呵。 好嘢！ 忍住俾几下掌声你， 好食啊！嗱，我知道啲香口嘢其实阿 O 应该中意嘅， 我自己都研发咗一个诶，攞啲芝士咧，即系搅溶佢，跟住咧薄薄咁样扫上焗炉面，跟住加块石子咧，就可以整到芝士薯片噶，即系唔系真系薯片嚟，芝士脆片咯，即 系 成块都系芝士。 成塊都是芝士嚟嘅， 系我嚟送走咯，即系好薄脆咁样。 是 你明唔明？ 即系就咁将块芝士摆落去焗炉嗰度焗，但系就攞个石子包住。 诶、唔系攞块石子铺住喺个嗰、个底盘嗰度先。 系 跟住上边就将啲芝士咧搅溶佢，跟住加少少蒜粒，跟住就拉环打平一打平素一下，跟、住焗完之后佢咪一块薄熱熱咁样一块平面，跟住你咪剥。搣出嚟当薯片咁样食， 哦， 好好食啊，好好食啊！ 咁邪恶，即系你将啲芝士去焗到脆咗， 系啊，送走一流呢、 哦、 个真。 哦，呢个我又可以试下。 嗱、 我呢一个嘅波波咧，就有啲似，譬如你喺某一啲食 pizza 嘅铺头咧，佢咪有啲拉丝脆嘅波波嘅，其实整咧都系好简单嘅。 使唔使染炸粉咧？我想问下啦。 当然要啦，即系如果你想外面系有嗰脆有一粒粒嘅感觉，咁最好就梗系染嗰啲面包糠或者染炸粉啦。咁但係裡面個波波咧好簡單，就係你揾個薯仔蒸熟咗佢啦，淋咗啦，咁壓溶佢啦，咁其實再加少少糯米粉，咁佢就會有即係出面個波波係啦，煙韌嗰個感覺啊，咁啊搓埋佢，咁啊搓埋佢之後咧，你就可以撳扁佢啦，就將芝士碎咧就。包入去，即係好似搓湯圓咁啊，跟住包翻住佢。 流心咯， 係啦， 流心油咯， 冇錯， 芝士流心波波拉絲咯， 係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嗱，呢、這個好嘅地方係咩咧？因為好多聽眾咧，之前我擺啲食譜上網啦，咁就會問啊，呢、這個可唔可以用焗爐啊，或者可唔可以用氣炸鍋啊咁樣？其實呢一個波波咧，用幾樣嘢都得，你用鍋油炸又得，你擺去焗爐焗又得。咁當然啦，油炸同埋焗爐焗出嚟個方法，即係嗰個感覺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但係一樣都做到嗰個拉絲效果。 焗爐應該健康少少啦。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當然啦，我自己即係中意食開邪惡嘢嘅，就覺得其實油炸嗰個味道咧係冇嘢能夠取代到，即係好難。你話用其他嘅電器去做到嗰樣嘢，咁但係你一個平衡咯，即係你 trade off 咯，咁你要咁好味，咁當然佢就會即係吸收咗好多油分啦。呢一個咧，如果你話想相對地健康少少或者少啲油嘅話咧，你都可以擺埋落氣炸鍋嗰度炸嘅，即係你做咗呢個波波之後擺落去，咁可能你只係噴好少油。你放落个气炸锅度咧，咁其实佢都会做到嗰、那个金黄嘅效果嘅。 呢、件产品咧， 系 我唔搞字啦，系我觉得新年自己食大咗个胃，又开始肥翻啦，要控制一下自己。 其实我都想讲，咦，你好似真系肥翻少少， 好波动啊，同个股市一样。我嘅体重同个股市恒指一样，好波动。 唔怕，我对你有信心，因为你话要减肥嘅时候咧。第二日你翻嚟就已经 瘦 啦，同个股同个股市一样、 急急如律令升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啊，我哋集齐人马先， yeah, 好齐人啊，钟哥系嘛 喺度啊？睇下今日阿林有啲咩介绍啊？又系， 我唔系介绍啊，我反而系想问一下你哋咧，有冇呢三个字嘅一个概念咧？就系翻乡下啦。 哦，翻乡下好啊，就 哇，你哋好似好冷淡、啊。嗯， 唔系啊，好热情啊，其实。 你表现出嚟嘛？ 我想表现出嚟。我见你个个都好冷淡，我一定要企落去好热情嗰位。我好中意翻乡下 嘅。你乡下喺边啊？ 广州。 因为咧翻乡下咧，先要界定咗系咪即系寻根之旅嘅，即系嗰啲咁样。 我未去到咁严重。 唔系去日本系嘛？ 你系咪到日本 啊？养家系嘛？哎呀，真系啊！ 喂，都有啲人咁样形容嘅，即系去一个好中意去嘅旅游地点，就好似翻乡下一样啦。但我讲紧嘅咧，系真系去一个嗱，起码你就算唔系真。真系个籍贯系嗰度，但系你觉得嗰个地方系一个乡下，即系个家好重嘅感觉啊！咁、我自己点解突然之间讲呢样嘢咧？因为如果唔系疫情嘅话咧，其实我一年都会翻两次乡下嘅。 你边啊？中山啊？你乡下系咪 啊？我俾你估下不如。 估下 有个山字，有个山字嘅 山啊，佛山咯、 哦。诶、欸，唔系、 哦。山西啊？ 唔咁远， 估啫嘛， 我估广东噶咯，已经 中山咯、 啊，唔系 中山，我头先估咗咯， 再讲就凤凰山噶咯， 我知啦，钻石山啫，其实钻石山 唔系啊，其实系台山， 哦、台山， 点解呢个我哋估 系咯， 系咯， 咁啱，我都想讲，其实呢个好普遍，哦、但系冇人估， 你个样似台山， 台山 人 咧。 有咩样睇噶？小白 系点 嘅 样噶？我又 想知 喎、 啊。台山人望落去咧，系一种台山嘅感觉嘅， 台山 feel 啊！ 但我想讲咧，我自己虽然个直观喺呢一度啦，但系我翻嘅嗰个所谓嘅乡下咧，就唔喺呢个地方，系头先你哋都讲过嘅一个地方，就系、是、珠海同埋中山啊。嗱、 哦， 呢两个地方，因为其实咧，系我妈妈嗰边嘅屋企嘅一个乡下。嗱、 啊， 我自己由细到大咧，对乡下嘅定义就系、是，总之你成日听到大人讲话，去翻乡下，翻乡下咁样啦。咁、然后你就会觉得嗰个地方咧就系你乡下啦，但系未必等于你个籍贯系嗰度嘅。 哦，咁照你咁讲，我乡下咪印尼？ 我唔知道你 我啲亲戚九成都喺 印尼， 印尼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只系一个活动嘅名称嚟嘅，即系翻乡下。咁但系因为今年疫情咧，即系冇得去第二度啦，即系你唔好讲话净系乡下啦，旅行冇得去啦。真系你想去无论系内地又好，或者系边度都好啦，欧洲又冇得飞啦，咁咁、所以咧特别怀念呢一种感觉嘅。嗱、细个嘅时候咧，就跟屋企人即系爹哋妈咪就会去佢哋嘅乡下啦。咁到结咗婚之后咧，就跟先生会翻先生个乡下嘅。 咁佢乡下系 佢个乡下咧就系厦门，即系福建嗰边啊。 哦，咦，我籍贯系福建喎、 啊。系啊，所以都有少少咁多嘅关系，但我系唔识你嗰啲。 系啊，前差啦。 我系唔识讲你哋嗰啲话，我就系想讲，你就偏偏就喺度讲呢个话。 福建冷嘛？ 我完全听唔明啊，但系。咦，你两个沟通到、啊，下次一齐去啊，不如 我哋嚟去讲一句。 好啦，我净系听到钟哥讲一句啫，重复不停， 重重复复， 诶，前差啦。 喂，学语言重重复复就系一种成功嚟噶啦，即系你够胆讲，同埋你够胆去尝试，咁你听下听下就好似真系会明嘅。 但最弊系佢成个节目都系 讲前差啦。猜到尾系嘛？咁啊唔知啦。不过我觉得都几得意，因为咧，讲紧你其实好似多咗一个有家嘅感觉嘅地方啦。咁同埋你当你去一个你其实完全唔识嗰个地方噶嘛，咁你去到嘅时候咧，你就有一个好似游历咁样嘅心态啦。但又会有好多好热心嘅，即系对方，即系譬如我先生屋企嘅人咧，就会带你周围去感受下当地嘅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即系好似真系游客咁样咯。但系又会有人招待你啊，咁同埋你又好有安全感喎、即系你去旅行咧，如果你人生路不熟咧，你会有啲惊 咁咪食好住好咯，咁你喺嗰度 唔够胆咁讲，不过都 OK 嘅咁，同埋即系你会好似有一个免费嘅游历经验 吓，唔使钱噶。 咁你去到你啲親戚會扯你周圍去噶嘛？ 佢哋誠意拳拳，而家擋唔住啊！ 係咯，鐘哥你冇呢啲經驗咩？ 就係冇咯， 真係噶！即係你細細個開始都唔會話去下呢啲咁樣嘅地方。 因為我阿爸阿媽落咗嚟香港之後，我記憶裏邊咧，佢哋都好似翻過一次鄉下啫。 嗱，你鄉下邊度咧？ 开平， 我哋争啲写咗， 谂咗好耐， 真 到口唇边， 争啲想讲台场噶啦，你高达嗰度咯，个驾驶室就系佢嗰度啦嘛。 呢样就唔会嘅，呢样我捉得好紧， 捉得好紧， 捉得好紧。 系有乜分别咧？对于你嚟讲， 有嘅，因为嗰个系即系跟翻点解我开初嘅时候讲话要寻根之旅啊嘛，咁要揾翻自己嘅根源啊嘛，咁喺嗰度。我記得咧，如果我冇記錯，我記得我阿媽係丹水口啊，即係佢嗰個鄉下嗰個位叫做。但係究竟喺邊我就唔知啦。咁我成日問我阿媽有丹水口，咁有冇雙 水口 嘅 咧？我都想問。 我都唔知。咁我阿媽就丹水口，丹水口咁樣就講到而家，但係我都仲未有機會翻過去。 咁你有冇少少衝動？聽完我今朝咁講，你即係想翻去睇下咧？ 有呢个冲动嘅，但系冇呢个行动啫。 系啊，可以试下嘅，我觉得，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去旅行同埋翻乡下有一个好唔同嘅感觉咧，即系可能第一个心态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咧，翻乡下真系大包细包噶。因为你譬如我当你过年咁计啦，咁你又会买好多嘅手信啦。嗱，明明其实咧。而家根本上任何個地方咧都好發達噶啦嘛，就算你講國內好或者邊度都好啦，其實唔會好似以前幾十年前成日講話，要帶啲衫翻去啊，或者帶啲物資翻去。 以前帶部坐 海淀翻去。 哦，真系啊，有咁夸张？ 都有噶，都有噶，系噶，系噶，系噶。 即系我以前都听妈妈讲话，譬如可能着到去乡下嗰啲衫，啲新衫咧，可能真系除低咗件新嘅外套，或者留低咗对新嘅鞋俾佢哋，然后就宁愿自己着翻旧鞋翻去屋企咁样。即系都有听过呢啲故事噶嘛。咁所以细细个开始咧，都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翻亲乡下咧，都系大包细包咧去准备好多嘅心意啊、礼物啊。就算佢哋嗰边咧系好富足都好啦，你都总系会咧觉得啊呢样嘢好适合呢个人嘅，即系你就会好多呢啲心思咧去安排啦，同埋咧每一次都有一种好似小学去旅行嘅感觉啊，即系好期待啊，到底之后嗰几日系点咧？嗱，明明嗰个地方可能你年年都去一两次嘅，但系你去到嗰一刻嘅时候咧，你又好期待见一下啲好耐都冇见过嘅屋企人啦咁。 不过正话林慧讲到咧，就话要带啲嘢翻去咧， 系啊， 其实除咗话要带啲嘢上去佢哋需要之外，即系另一个意思咧，就系想话俾乡下嘅人听。我而家嘅生活係 OK 嘅、我好好嘅、我可以仲有剩余嘅嘢或者金錢可以買到一啲嘢上嚟，所以你哋唔使擔心我啦，都有另外一層意義喺度嘅。 係、 所以以前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某一啲人呢就係、是、就算自己喺香港唔係做得咁好，喺度過年嘅時候呢點都要即係借又好咩都好啦、買一啲嘅叫做手信或者一啲物資咧帶翻上去，就要務求令到人哋覺得，我喺香港啊 OK 嘅 OK 嘅、都有啲咁樣嘅時光， 衣錦還鄉啊嘛， 係啊，即係做都要做到係呢一樣嘢。 咦，你突然之間咁樣講咧，令我諗起一個我由細到大都冇思考過嘅問題，就係、是、我翻到鄉下咧，即係得到咁好嘅招待，其實咪都係同一個道理咧？ 有可能㗎，有可能㗎。 即係其實佢哋都想話俾我聽，佢哋嗰邊都過得好好啊咁樣、所以就帶我周圍去啊咁樣咯。咁、但係真係童年回憶到大個都好懷念嘅，尤其是嗱，可能咧我哋而家喺香港咁繁榮咧，成日聽人講話，可能幾十年冇翻過嚟，然之後香港變咗好多咁、其實我每一次翻鄉下咧，我都有同一個感覺， 都一樣啊。 系啊，真系觉得呢度好似又唔同咗、尤其是咧，以前真系细细个会可能去一啲比较农村啲嘅地方咧，睇到佢而家即系廿年之后咧，发展成为一个哇好兴旺嘅城市区域啊，好有时代感咧。其实都真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触。 有咩特产嘅 ，Barbie 你？ 我乡下冇乜特产噶，即系嗰啲茶果啊，嗰啲算唔算啊？ 算 都算啊。 你话系就系，我又未去过你乡下。 同台山好似有咸汤圆噶，系咪？ 我想话我一次都冇翻过台山， 都系你老公嘅。 唔系啊，我老公系福建嗰边啊。 你老公系福建， 系啦，系我爸爸系台山。 咁你福建有冇炒饭啊？ 我想话福建咧， 福建炒饭喺新加坡啊。 咁你去星洲就已经系买炒 米啦。 系啊。 哇，福建嘅特产咧，嗱，我唔够胆讲系特产，铁 观音咯，应该系嘛。 但系我翻去第一次咧，到我而家都好记得嘅一样嘢就系咧，屋企人盛意拳拳带我去食嗰样嘢，我系唔敢食嘅。 咩嚟噶？ 椰味啊？ 唔系啊，系章鱼啊，生嘅、即系嗱，嗰只章鱼摆到你面前咧，系喐嘅。 哦，呢啲日本卖好贵嘅。 我喺韩国成日食嘅。 系咯，章鱼烧咁样。 你哋下次可以跟我翻乡下，我唔敢食啊，真系。即系仲喐紧嘅。 沙司米啊嘛，嗰啲系嘛？ 系啊， 系咯。 你讲得好听系沙司米。我嗰阵时见到嗰只章鱼嘅时候，我系觉得哇，点样可以？即係佢仲喐緊，點解擺落口咧？ 你驚佢吸住你喉嚨係嘛？ 我有呢個恐懼。 我記得我媽咧細個嘅時候同我講， 遊客你啊， 去韓國 會爆炸嘅食 唔係，佢話嗱，因為佢生㗎嚇，擺落口咧，你要即刻好大力咁嚼，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吸住你嘅喉嚨咁樣。 喂，你阿媽講到係唔係你死就我亡喎？食件嘢啫。 好啦，唔該曬。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几多 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